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嘅时候啦，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就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直播室入边，朝头早嘅时候啊，咁啊喺4月22号星期四，竟当然啊会有白拳头陪住你哋啦，系咪？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就82%嘅，要同你哋讲句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香港的生活节奏咧好快，但系你会唔会尝试系喜欢慢活嘅咧？啊，享受嘅时候慢活咧系绝对冇问题。不过有一啲叫做企业家啦，佢哋就会咁谂啦。慢活真系冇问题，佢哋自己都好喜爱慢活。不过有啲时候一定要快，快同埋好快。系乜嘢时候呢？就系工作嘅时候。工作学习的时候最紧要是快。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说到了，如果你浪费浪费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的话，你就发觉你能够慢活的时候就短很多。上天很公平，每人每天只有24小时。如果你很快手做完的事的话，换言之你慢活的时间可以多一点。你快快手，哇，早咗一小时，哎，做完啲嘢咯，然后你就可以多一小时喺度慢活。慢活咧，并唔系净系叹嘅，因为你能够做得更加快，做得更加精准，系因为你有足够嘅慢活空间。所以呢件事咧系相对噶，做得越快，越多慢活嘅空间，然后你因为越多慢活嘅空间，你可以做嘅速度越快。所以你的节奏和你人生的东西就是这样累积出来了，可能是财富啦、经验啦，或者前景都是一样。所以来到星期四的时候，不要想着哇，好像星期四有少少倦意，不要这么想，我们一定要快快，然后的时间呢就是我们自己。唯独是一样东西工作的时候要慢，是什么呢？揸车啊。呢只极速嘅意境嚟嘅啫。朝头早六点钟开始，你揸车嘅时候，记住安全。最快去到目的地嘅地方系安全驾驶。 繁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畅醉，黄灯有罪。红灯有罪，连挡列队，表演从句。 A legend is like I should suck as I crack an attack on my tire tracks. I speak to the payback, but right back and great. See, so they hit the brakes, it's like a revolution here to stay. I break the lock, bust your truck, open shop, and never wait for the cops to say stop. Kiss your girl before you feel like an illusion. I live a life in an evolution. Oh, you know me, bye. 王者界定，长街印下青春记忆，燃烧性命，谁都拼命，轮胎带着咆哮叫声。 Thank you. 睇過。 喂，整呢件极速。朝早嘅时间23度，相对湿度81%。早晨啦、 啊，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曾经听过一句说话，微笑是最好的化妆品，所以通常我不化妆的时候呢都会笑得灿烂一点。不过讲回转头，微笑除了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之外，我亦都深深觉得它真的可以调整到人的心情。当你笑多啲，又真系好似个人会开心啲。最近咧，我就睇咗一篇有关微笑嘅文章，咁佢咧就讲咗人生最靓嘅七个笑容。今朝早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原来喺唔同嘅时间遭遇，你戴上一个微笑，都系代表住一种态度。第一种，被人误解嘅时候，你能够微微一笑，系一种素养。第二种。受委屈的时候，你能够坦然一笑，代表你的大度。第三种，蚀底的时候，你能够开心一笑，代表着你的豁达。第四种，无奈的时候，能够达观一笑，是一种境界。第五种，危难的时候，能够泰然一笑，代表你的大气。第六种，被轻视的时候，你能够平静一笑，代表着你的自信。第七种，在你失恋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轻轻一笑，是一种潇洒。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它真的有令到我想在什么时候都带着一个微笑。因为一个人的强悍不是肌肉有多发达，而是内心有几咁坚韧。希望大家在面对任何挫折的时候，都能够一笑自知，重新企翻起身，迈步向前。 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用心接近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上你都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自顾身奋起里酝酿，不需要帮，天定会光，没白走一趟。在每一次挫败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倔强，路再崎岖也懂怎去走，咬上牙关再直上。最好昂然不放，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我留，定能打开结手，从前像你过亦跌宕过，这世经过都会是你命里归宿。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要跟你去探讨这。 原来讲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懊恼，定能打开结手，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失经过都会是你命里贵方，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定你可以有更好的。 早上6:21的时间，虽然不是晨光 coffee time， 不过揭一揭我在新闻消息的时候都会见到港铁就说了，东铁线九龙塘站往方向往大围方向有延误，东铁线九龙塘站往大围方向有延误的，呼吁乘客就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有关的详情稍后都会再补充的。讲多次了，港铁就话到东铁线九龙塘站往大围方向有延误噶，呼吁乘客就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咁啊，有关嘅详情稍后咧就会再补充嘅。 我系梁永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星期四嘅时候，望一望嘅时候，我哋每一个人心入边咧，都有属于自己心入边嘅一个信仰。有人话到，原来喺上帝面前，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同样嘅尊严。我哋都享有一杯咖啡嘅温暖，点解咁讲呢？可能大家都会知道，美国亦都好兴起呢一个嘅做法系啲乜嘢咧？就系当我哋入去一间咖啡店嘅时候，你好容易就会见到一个嘅情景，有人会先叫个 waiter 行过嚟，两杯咖啡，一杯帮我贴喺埲墙上边啦。佢呢个咖啡或者叫咖啡嘅方式咧，我哋就好少听，因为佢哋真系如果直译嘅话系用贴喺埲墙上面嘅 wording 噶。到底点解咧？可能你都估到噶啦。佢饮嘅系佢台面嘅一杯，然后佢俾嘅钱系两杯嘅价钱，另外一杯嘅价钱咧，或者我哋叫做好似一张嘅优惠券咁样，佢就贴咗喺埲墙上面。当佢一走，个 waiter 就会将头先嗰张纸放喺埲墙上面啦，上面写住一杯咖啡。可能你又会容易睇得到，就算两三个人一起入去呢一间嘅 cafe 入边，佢哋嗌咖啡，两个人可能佢哋会嗌三杯，三个人可能会嗌四杯，都系每人饮自己嘅一杯之后，总系有一杯多咗出嚟，佢哋就贴喺埲墙上边。这个方式非常之习惯，亦都非常之常见。可能我哋而家都仲系觉得比较上新奇，听过，但系冇乜点样接触过。如果你喺外国，好容易又会见得到一个嘅情景，例如你饮紧咖喺咖啡饮紧咖啡嘅时候，突然之间会有一啲可能衣衫比较褴褛嘅人。或者好沮丧嘅人，佢哋行入去咖啡入边，佢哋讲嘅系乜嘢呢？佢哋会话：我想要墙上面嘅一杯咖啡。然后服务员一样会好恭恭敬敬将呢杯咖啡放喺佢前边。呢、这个人饮完咖啡唔需要埋单，佢就走咗啦。原因系因为之前嘅人已经帮佢俾咗钱。呢个系一个令到我哋觉得。尊敬所有人都可以感觉得到热泪盈眶的小故事。咖啡不是社会的基本需要，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我们享受任何美好东西的时候，可能我们应该要想起其他人。有些人喜欢一杯咖啡，不过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再说这一班的侍应非常专业，因为他们在服务这班人的时候，他们一样是乌低身向他们低头，很恭敬送上一杯免费的咖啡。这个世界其

政府安排首班接载滞留英国港人的指定特别航班凌晨四点半左右抵港，乘客抵港之后需要自费在青衣华日酒店接受21日强制检疫。另一班指定国泰特别航班将会在本月28号起飞。另外，政府下个月上旬将会解除从英国登机来港的限制，但旅客抵港之后仍然要接受病毒检测和强制检疫21日。登机限制解除后，只要航空公司恢复从伦敦来港的航班，旅客就可以自行预订机票和指定酒店回港。澳洲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署的两项有关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外长佩恩说协议和澳洲的外交政策不一致，或不利澳洲的外交关系。中国驻澳洲大使馆说，对澳洲外长宣布撕毁中方和澳洲维多利亚州政府签订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和框架协议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大使馆发言人说，中方和澳洲维多利亚州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有利深化双方经贸关系，促进维州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批评澳洲的做法是针对中方的又一无理挑衅行径，再次表明澳方对改善中澳关系毫无诚意，势必对双方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俄罗斯全国多处有民众示威，声援在狱中绝食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警方拘留超过1000人。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几十个城市都有民众上街，在莫斯科市中心，示威者高叫口号，要求还纳瓦尔尼自由，以及俾医生进入监狱为他诊治。纳瓦尔尼的妻子都有参加示威。纳瓦尔尼已经绝食3星期，健康急剧恶化，支持者担心他随时可能死亡，要求为他提供适当治疗。当局就说纳瓦尔尼获得和其他囚犯同样的对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早晨，早晨啊，林慧芭比。 早晨啊，白远浩。 哎，你好啊，朝头早啊，好似一早醒咯、啊，你。 系啊，冇办法啦，呢排都系惯咗早啲起身，同埋夜晚黑咧，嗰个睡眠程度咧都去唔到深层睡眠，都系浅层睡眠，所以成日都醒咯、 啊。哦，咁啊，日头就眼瞓喎，照你咁讲，浅层睡眠嘅话。 我又冇喎、啊，不过去到可能傍晚时间就开始觉得好攰咯。 哦，系咪有起啊？ 唔系咯， 你以为有多 睇你消耗，唔系咯。喂，不过 我想讲咧，你讲开呢一样嘢咧，小朋友咧喺呢一个季节咧系特别容易犯蚊嘅。 吓，系啊，系啊，系啊。 我见我个女咧翻学嘅时候咧，我起初都唔意识到要帮佢做呢样嘢。咁我见到咧啲同学点解贴到周身都系贴纸嘅咧？即系背脊有两个圆形贴纸啊，啲衫就有几个方形贴纸啊。 系啊，好多细路仔都系咁噶。 之前真系少见啲嘅，可能着冬天校服遮住咗啦。 哦，哎呀，因为我住喺啲乡郊地区啊。 你个仔日日翻学都系咁啊嘛？你想讲？ 佢翻学就冇嘅，不过如果佢一落去公园玩，特别咧黄昏嗰啲时间咧，佢都系会贴一两张咁样喺度。 哦，咁你都系保险计咧，都系 系啊。 我咧就见到人哋咁样做之后咧，就照版主换啦，因为我发觉原来佢哋咧都几容易受到蚊叮虫咬嘅。 嗯。 咁我自己咧就貼漏咗我自己啦，咁所以咧我嗰日去等佢放學嘅時候咧，就俾啲蚊乘虛而入啦。 哦，就叮咗你啦。 係啦，咁但係咧，咁我就諗，咁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啲蚊唔好成日咬我咧？咁因為有啲人咧咪話，某種血型或者體質嘅人咧，就會特別容易吸引啲蚊嘅。 係啊，係啊。 或者係同你個體温有關係啦。咁咁、最近咧，我就睇到有一個咧日本防蚊嘅研究。 嗯。 咁佢就用咗一个新嘅技术咧，就话教啲人咧咁样嘅方法咧就会防到蚊，但佢又唔系用我哋之前传统讲嘅嗰啲驱蚊剂啊，或者系蚊贴啊嗰啲咁样嘅。 吓， 咁佢原理咧就系话要扇亲只蚊咯。 哦，我知啦，即系咧令到只蚊咧就扇佢，扇咗一镬，就话等佢唔可以企喺我哋皮肤上边。咁啊，企唔到咯，咁啊，抽唔到嗰啲血咯，系咪？ 系啊，即系佢话原来咧，只要喺个皮肤上面咧，搽咗一啲低黏度嘅植油。 植油，植油系咩啊？即系嗰啲。 我谂到，我哋都要谂下，因为咧，佢话坊间而家嗰啲驱蚊产品咧，都系冇乜呢啲成分嘅。 哦。 咁啊，原来咧，植油咧嗰个嘅黏度咧，同埋个感觉咧，就有少少似河马嘅汗液，即系话原来咧。河马咧系会俾蚊咬的，因为河马出汗嘅时候咧，就系、有呢一种咧，即系低黏度嘅功能，令到啲蚊咧，如果企咗落去，嗱，我当啦，佢接触到呢个低黏度成分嘅植油咧，佢话会原来咧，将佢只脚咧觉得好重好重，然之后咧就令到佢好唔舒服咧，咁佢就会飞走噶啦。 哦，咁但如果我哋就咁搽咗喺上面嘅话，会唔会嗰个感觉好唔舒服噶？ 嗱，其实我都唔知道，因为我都冇搽过呢一类咁样嘅嘢，所以都要去尝试。但系咧，嗱，传闻之中咧，佢因为低黏度嘅关系咧，其实佢就比起搽 cream 或者搽一啲驱蚊嘅产品咧，可能嗰个感觉就会冇咁觉得焗嘅个皮肤，因为一来嗱，你如果高黏度就譬如系 cream 就比较高黏度啲，或者贴身嘅 cream， 其实佢有少少似嗰啲好稀身嘅。膏状，但又唔系好似蚊化水，因为蚊化水咧好多时你一喷完之后咧，你咪会觉得好似类似防晒咁，就焗咗一层嘅， 好似有层膜咁样， 系啦，好似有个膜咁样。咁佢呢个咧又类似，即系嗱，我睇咗佢条片咧，佢就真系类似人哋用嗰啲好唔浓度低嘅 cream 咁样啦，即系薄薄地推咗一浸喺个皮肤度咧，又唔觉得佢话即系特别辛苦啊，或者会唔舒服焗住咁样咯。 咁、如果佢咁讲嘅话，我姑且信住先啦，因为我一听嘅 试下咯， 一听嘅时候就系喺度谂咗，哇！如果搽啲油喺度。会唔会好立刺刺啊？跟住 我谂要少啲啦。同埋我想讲咧，之前啲人咧咪研究话咧，搵湿纸巾抹手咧都会可以防蚊嘅。 哦，系咩？我唔知喎，呢个冇听过。 系啊，因为如果你将嗰个嘅皮肤上面嗰啲微菌咧，或者系细菌咧都抹走嘅时候咧，就会冇咁容易引到佢哋过嚟，因为佢哋可能闻到啊嗰阵味，或者系佢即系吸引唔到佢过嚟你嗰度啦。咁、我试过咧，我又觉得真系 work 噶，同埋起码咧。因为我嗰日咧系俾蚊咬完之后，我先至攞张湿纸巾嚟抹嘅。 哦，咁啊迟啦， 系啦，已经迟咗啦。但系咧，我又感觉上咧抹完之后咧，好似俾佢咬嘅地方咧都冇咁痕，唔知系咪真系抹走咗啲菌咧？都系，因为咬完之后都污糟噶嘛。 系啊，佢咬完之后咧，通常都会留翻啲嘢喺度整痕你嘅。咁可能抹走咗，所以话咧，如果你俾蚊针嘅话咧，其实用碱液去到洗一洗个俾蚊针嘅位置，其实系真系好快脆又唔痕噶咯。 嗯， 我嗰日都系咁样咯，即系抹一抹嗰啲蚊啊，因为身上乜嘢都冇，嗰日搞到咁我冇办法啦，唯有净系得湿纸巾就抹下佢啦。咁又好似真系得 呢啲咁嘅天咧，大家都要小心啲蚊啊吓，啲蚊真系好衰啊，开始出嚟噶啦佢哋。 系佢系你敌人嚟噶，我知道你成日见到佢嘅。 系啊，佢系我敌人嚟噶，最憎就系蚊啊！特别如果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哇喺你耳仔侧边嗡嗡声啊，你真系都唔知点揾佢啊！真系。 你喺屋企可以多过亲子活动咯，就系拍蚊。 系啊，或者翻工嘅时候放蚊。好啦，转头见啦。 好啦，拜拜。 拜拜。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啊，话时话头先讲开蚊咧，我记得啲人话，如果成日食肉嘅人咧，佢哋都系会容易俾蚊针啲嘅，因为佢哋个身体挥发嗰种嘅味道咧，都有啲可能蚊中意嘅味道啦。咁所以又话食素嘅人咧就冇咁容易俾蚊针啊，咁你自己又体会一下啦。好啦，在香港呢，如果你要食素好容易啦，除了食素容易之外呢，就是食那些凉粉啊，那些有些叫什么仙草啊，就是台湾那些叫仙草呢，什么芋圆啊，有很多这些这样的。我自己呢都有食过那些仙草，又有食过那些凉粉，坦白讲我就觉得是个口感有少少不同的，我觉得根本是同一样东西来的。那是不是真的同一样东西来的呢？凉粉和仙草原来都真的由凉粉草去到制成的，不过呢香港就称之为凉粉草，台湾就叫做仙草。好了，凉粉的制作的方法呢其实都很简单。话说我有一次去街市去问的时候，哇我要买凉粉，然后他就拿了一桶有差不多成80cm 高的大嗰啲铁桶，一攞出嚟倒出嚟，哇一砖咁样嘅嘢嘅，就喺入边切俾我。跟住我就好奇问佢啦：阿姐啊，你整噶咁样？佢话呢砖咧就唔系我整嘅，我以前细个咧就跟我师傅去整啊，佢哋咧就要自己煲嘅，又要整嘅。而家唔整噶啦，而家嗌货嘅咋。香港的凉粉咧就系先将凉粉草浸水煮成汁之后，再加入咧就系嗰啲粘米粉啊、粟粉啊、糖去到制成嘅，因此个口感咧，哇会比较爽啦，同埋弹牙嘅，而且嗰个颜色亦都会较为深嘅。好啦，轮到咧就系台湾嗰只仙草啊，两只嘢差唔多啊，系咪？好啦，仙草嗰啲我都食过嘅，食仙草我发觉一个好大嘅问题系咩咧？就一食落去嘅时候咧。好容易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唔咬佢就已经俾我唔小心吞咗，太滑啊！或者中嘅关键系啲乜嘢呢？其实同样都系煮好咗之后咧，同样煮好个凉粉草汁之后，就会加入咧就木薯粉啊，所以咧佢有阵时嘅口感咧就会比较，如果你咬到佢嘅话咧，就会比较上系烟烟韧韧啲嘅，就冇香港嗰只好似啫喱咁样嘅。咁但系咧佢呢只仙草咬落去咧又烟烟韧韧，不过咧佢表面咧好似感觉上滑啲。不知道你会不会选择仙草定是选择凉粉啦？我就会差不多啦。好，仲有一些得意啲嘅，叫咩爱肉、哦。其实我都是唔系识好多呢啲嘅，不过咧有阵时嗌嘅时候，朋友帮我嗌咧，就会帮我试下嗰个爱肉啦咁样。我想问咩爱肉啊？好啦，咁你帮我嗌啦。我发现咗其实都唔差、哦。爱肉原来其实都系一种果实嚟噶，卖相咧就似青芒。台湾阿里山就盛行的，咁含有一个天然的胶质，咁啊晒干咗之后就刮入去嗰个肉入边啦，刮出呢一个爱肉籽，咁啊再放入沙袋，然后咧就搓搓搓搓，大概5至10分钟咧就会搓出胶噶啦，冷藏凝固之后咧就会成为咗爱肉冻噶啦。好啦，仲有咧就珍珠啊，大家都知噶啦，系咪？即系嗰啲粉圆啊，珍珠奶茶咧又叫粉圆奶茶。早期咧亦都有好多，譬如用薯粉啊、砂糖啊、清水啊，搓到一嚿咁样。唔系用人手搓嘅，最初唔知啦，而家肯定系用机器噶啦。搓成粒状之后咧，就再加黑糖，咁变成而家嘅黑珍珠咁样嘅。好啦，朝早嘅时间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吓，东铁线啊。 九龙塘站往大围方向服务延误噶啦，不厌其烦再提多你几次。朝头早啲时间紧迫啊，知噶知噶知噶。 吹散困惑，无事践踏，叫做铸造盔甲，出发攻塔，精神老盔甲，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 身披一缕尽付飞后露面时， 烈马快速向前，烈马龙在向日经典， 神鬼参神路世俱实现， 神剑也似一似一似火线， 成员未退却一暗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未高峰大预言一个十年， 每一点发一次点， 越定型越要变，越激狂越要变，消化出火星轨迹快过闪电， 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寂寞难有惊喜，我要练力凡人亦都可以飞，下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 新世界创造一班被尊重的细路，不骄不傲，不要变化再进化，一百年长风暴， 信号收到，出发伟大航道， 标准有真尝试，摩打有新电池，残旧配件很有事，停顿再试，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辗转反侧即将涌出新一批日子。 佢哋一班镜男孩 ，Mira 一班系 Warrior。二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早晨啊，朝早嘅6:48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四朝早的 KOL 系列咧，梗系要讲下时装潮流嘅嘢啦。请阿海出嚟先，早晨阿海。 早晨 ，Barbie。 嗱，我自己咧都中意睇杂志嘅，特别系啲时装杂志啦。有时系教化妆啊、美容啊，又或者系头发颜色等等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嘅。啊，但系硬系觉得咧，好似咧拎住嗰个杂志咧，都好难可以衬到人哋个感觉出嚟嘅啫。 系喎，即系尤其是咧，我自己身边有好多朋友啊，或者啲客咧都会问啦。诶，睇完套韩剧咧，都好羡慕啲韩国入边嘅女主角好、女配角好啦，啲衫咧好靓，但系就唔知点解，明明都买到套好相类似嘅衫，但系着咗喺身上面咧，硬系成唔到个气候咁样。咁究竟争咗啲乜嘢咧？其实可能我喺之前嘅即系我哋嘅倾偈啊、分享之中啦，都有提过，佢可能就系争咗啲细微嘢，例如你嗰少少嘅化妆。同埋个发型其实都系好紧要咯。 我咧自己成日都觉得自己 carry 唔到某一类型嘅衫嘅，例如系嗰啲西装褛啊，又或者系啲有恤衫领嗰啲反领衫咧，我系绝对着唔到。唔知关唔关个头饰啦？嗬？ 有機會㗎，其實絕對有機會㗎。髮型就我覺得啦，當然啦，就係要你自己一個舒服啦，因應你個髮質啦，甚至乎你同髮型師去商量，其實你嘅面型啊、髮質即刻剪啲乜嘢髮型啦。咁近年咧，其實就會興咧劉海嘅髮型， 嗯， 即係留音啊，前面。但係咧，留音嘅頭髮咧，有好多人有好卻步嘅噃， 嗯嗯， 因為覺得咧，會唔會整到塊面咧短咗啊？ 嗯， 塊面肥咗啊？嗱，呢個就喺外觀上面嘅考量啦。然之後咧，就會諗啦，劉海尤其是咧，去到而家呢啲春天嘅天氣咧，間中又落下雨啊，濕度又高啊，咁樣咧， 嗯， 好塌啊，前面嗰一層飲， 或者如果出下油嘅話咧，就好似乾咗成嚿咁喺度一頂咁。 即係點搞啊？咁樣啦，咁不如今日就講下即係少少關於劉海我哋點處理。 嗯， 其實你頭先講嘅衣著咧，譬如你著套西裝褸，可能某程度上都會有少少成熟咗嘅感覺嘅。 係啊， 係啊。是不是咁但是当你呢当你个发型上面呢其实你做到啲减龄嘅效果呢成件事又唔同晒㗎喎。 嗯。 刘海呢即係確实呢真係可以做到呢喺嗰个视觉上面呢有一个减龄嘅效果。我真人真事真係有个客呢都熟客嚟㗎。佢嚟我哋度啦。哇有一次入到嚟真係有一种眼前一亮嘅效果喎。 嗯。 其实佢就係做咗少少改变。其实佢呢就剪咗个呢其实都兴咗好一阵子嘅。就係嗰一种呢空气刘海㗎。 嗯。 嗯，即係嗰啲咧，嗰、那個劉海唔係成幅嘅，唔係嗰種娃娃劉海，係好輕嘅，可能前面只係幾條頭髮， 係 嗰一種嘅劉海。 嗯哼， 咁佢都話佢連佢自己咧都驚訝咯，即係驚訝到即係講不出説話啦， 好似變咗另一個人咁啊！ 佢話點解好似真係自己都覺得後生咗？我係啊，真係做到呢種感覺啊！咁樣，我哋就不如講下劉海啦，係啦， 係 其實劉海除咗頭先提咗嗰一種咧。所謂空氣劉海啦，空氣劉海咧就係、是、前面可能你需要剪留音嗰部分嘅頭髮係少嘅， 係 係啦，然之後咧就係好輕薄咁樣啦，剪一啲嘅留音啦，咁啊做到個逆齡嘅效果啦。另外咧近年咧其實都會有興一啲嘅 terms， 譬如就係話微上劉海啦， 即係短啲啊，係咪啊？ 眼眉係啦，就喺眼眉上邊噃，然後咧就會係眉下劉海啦，即係嗰排音咧就喺你嘅眼眉下邊嘅， 遮住條眉啦。 是啦，某程度其实空气刘海你都可以做到眉下的、 嗯、 眉上有少少怪，其实我觉得空气刘海 是都是偏长好看一点， 啱啦，你可能真的要去到眉毛那种，当然你可能要定时去修剪少少、嗯、其实在眉毛附近那些空气刘海都是靓的。另外我不得不提的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叫做八字刘海、 欸、我未听过这个、哦嗯、 是啦，八字刘海其实近年都挺兴的，因为空气刘海那些都兴了一段时间、 嗯、 其实都是一线之差的。我覺得特別適合嘅咧，八字劉海咧，就係、是、假如你自己覺得啦嚇，通常十個女人話自己肥嘅，咁其實都唔係真正肥嘅。十個女人都話自己我係包包面嘅，其實又唔係真正包包面嘅，但係硬係覺得自己個面型係肥嘅話咧，咁即係呢種八字劉海咧，其實都係適合嘅。 嗯， 都好顧名思義嘅，其實咧佢就係將你前邊嗰一執嘅劉海咧，就將佢中分咗。 嗯。 系啦，即系类似啲中间分界，但系又有少少空气嘅感觉，即系佢唔系真系一条 exactly 好死死实实嘅一个中间界。 嗯， 就系前边咧，你会有一部分咧，其实系剪咗一种即系去到眼眉左右嘅长度啦，你可以轻轻拨开佢啦。 系、 嗯，然之后咧就系你可以将咧嗰个刘海侧边嘅头发， 嗯， 唔好好 sharp 咁样留长或者剪，即系再剪到佢好 sharp 咧，好一个好明显嘅分界。 嗯， 其实就系你喺嗰个刘海嘅附近嘅发型咧，你都系去到耳仔附近，变咗系嗰个衔接咧，你会觉得做得好好噶。 嗯，即系冇乜违和感啊。 冇错啦，当你咧你要拨开嗰啲刘海嘅时候咧，其实你唔会觉得喂点啊，即系突然间前面嗰两条突然间短咗就分咗个中间界，然后侧边嗰啲就长晒。同埋当你扎起头发上嚟咧。 嗯， 你嗰个刘海去到你耳仔侧边所谓长少少嗰啲发型咧，就做咗一种平衡嘅感觉， 嗯， 又可以遮到少少面，咁所以点解咧？就系话，对一啲咧即系自称啊，觉得自己有少少包包面嘅女仔咧，其实系好适合。 系， 你可以留意咧，譬如之前宋慧乔啊，有啲韩星咧，其实佢哋点解扎个马尾啫嘛？点解会咁靓嘅？ 嗯。就是有八字刘海啦， 冇错啦。其实嗰个八字刘海或者就系佢喺侧边咧留翻少少头发，真系帮到唔少噶。其实真系、嗯， 其实都系嘅，即系遮一遮个颧骨或者系个面颊侧边嗰个位咧，即刻好似打咗层阴影咁。 啱啊，啱啊，真系唔需要自己特登死啦，好担心啊，扎起晒啲头发咧，成块面露晒出嚟，好紧张啊，咁样啦， 嗯、 就唔会有呢一种嘅谂法啦。咁另外啦，八字刘海咧，相对我自己觉得都易打理嘅， 系， 但系去到呢一啲嘅 即梅梅雨啊，春天嘅时节咧，当你觉得前面嗰劈刘海咧，唉死啦，点解好似硬系搭住嗰个额头咧咁？教你一种吹嘅方法啦，自己喺屋企都会做得到嘅。 系， 其实就系点咧？你就系将咧你前边嗰个刘海，其实你都系一个中分啦，即系因为咧唔知点解，原来而家就系兴分中间界啊，分咗边界有少少狰狞嘅感觉。 以前啲人就话唔好中间分界噶嘛。 系，其实就系因为呢少少，可能你哋做咗啲刘海啊、少少卷曲啊等等嘅发型咧、其实中间分界系好睇过侧边分界，都真系有种减龄嘅感觉嘅。 系、 咁如果啦，讲翻吹嗰一部分啊，就系、你自己喺屋企都 handle 到嘅、你就可以将你嗰个刘海咧揦埋一侧先，其实都系一个中间界啦，不过你将佢揦埋一侧、然后咧你就系夹住佢，即系喺屋企咧。即系好似你要洗面啊、冲凉嘅时候咧，你就将自己前面嗰啲头发咧，攞个嗰啲叉嗰啲夹咧，其实就咁喺中间咧，你就夹起佢，变咗你前额咧，其实系冇嘢嘅，即系将个皮头发你就夹起佢，竖起嘅，但系系要， 系咪应该系将嗰个夹咧，即系额头位置嗰度向后插啦，就同你条中间界系平行嘅，或者甚至乎系搭住你条中间界嘅。 啱啊，即系好似咧，你帮女女咧整个喷水池咁啊！ 明白啊，明白啊， 嗰种感觉啦。不过你唔需要用橡筋啦，你用个夹，你讲得啱啦，嗰啲叉夹向后一嘢咁样叉落去。 嗯， 咁你嗰、那个刘海咧就会向上竖起啦，即系好似 B B 或者啲小妹妹咧整咗个喷水池头咁啊嘛。其实然之后你就用一个嘅风筒。微微咁样喺附近啦，将佢吹三至五秒左右啦，即系暖风、热风咁样吹几秒啦。 嗯， 然后你再反翻转个风筒咧，其实风筒你前面就系吹热风咁，如果你向即系你系趴去吹热风咁样睇啦，后边其实会去吹系出冻风噶。 系系系， 好多时发型师咧，你都会帮你帮你避佢吹头嘅时候咧，其实你都会见到发型师咧，诶，点解佢会用热嗰度又吹几秒？跟住又会用个 用个底啊嘛， 又一两一又吹几秒， 是啊是啊， 就系当然啦，就等你个头发就减咗温啦，因为始终系热风啊嘛。另外咧都会有做到少少固定嘅感觉嘅。 哦，明白。 一热一冷咁样，咁然后咧你吹完其实几下之后咧，你可以将个夹拆开佢噶啦。 嗯嗯嗯。 你再用手轻轻将佢拨几下， 嗯， 好自然地咧，你自然就会觉得咧，你嗰个八字刘海咧做到一个好自然嘅感觉，又唔会有咧塌落嚟嘅效果啦。 嗯，又会有少少微微拱起嘅感觉啦。 冇错啦，咁你望出嚟。成个五官啦，个轮廓啦，都会即刻立体咗噶。 啊，等我快试下先，即刻 系咪啊？即刻好想攞风筒， 系啊，好想而家即刻翻屋企攞风筒 啊！咁当然啦，如果你或者自问五官都好，轮廓好标志，好出众噶啦，已经就系娃娃刘海都系一个咧，我 always 都觉得系一个咧。不死不败嘅型格选择嚟嘅。 嗯，今朝早听阿海讲咗咁多关于刘海嘅嘢，唔知会唔会都引到啲听众心痒痒，想去剪翻个刘海啦？可能迟啲我哋见到成街都系，诶、欸，我听阿晨光噶嘛，阿海话今年兴噶咁。 哇，咁紧要啊！我而家即刻去吹翻头先啦。 系啊系啊，我哋一齐去吹头啦。唔该晒阿海。 好，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嘅时间咧都要提提你吓，咁啊根据港铁就话到啦，东铁线九龙塘往大围方向，由于有列车咧就运作不畅顺，咁啊列车服务受阻，整体嘅行车时间咧就需要咧就系预留多十至到十五分钟啊，咁啊暂时啦，有一个最新嘅，咁啊大东铁线嘅服务咧就陆续恢复翻正常，咁啊初步了解啦，咁啊怀疑列车就撞到一块松脱嘅限速牌。稍后亦都会有详情咧，就公布翻嘅。咁啊，港铁嘅网页亦都显示出嚟啦，就话东九龙塘站附近嘅列车已经移离行车线啦，东铁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咁啊，如有不便咧，咁啊敬请原谅咁讲。咁啊，但系大家咧都要预留翻多啲嘅时间吓。咁啊，暂时啦。最新嘅消息就话到啦，东铁线红磡来往沙田大概十六分钟一班车，沙田来往上水就系八分钟一班车。咁所以早上嘅时候，大家都记住咧，就预留翻多啲充裕嘅时间，咁啊准备出门口啦。啊，转头七点钟嘅新闻翻嚟之后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就会有晨光第一线留翻喺度噶啦。我哋转头二台再见。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究竟在香港读书的印尼朋友有什么目标？ 我是 Vincent， 我是印尼人，我的梦想是将学到企业带回印尼工作，印尼交通和建筑发展。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 Shinsa、 施培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佢係鍾慧華老師， 學校嗰個辦學理念咧，都係同而家21世紀提倡嘅教育理念咧係一致嘅，都係在乎佢哋嘅全人發展啦。咁所以咧，我哋學校唔單止係希望同學讀好書或者運動方面咧有所追求，其實我哋都好着重同學仔嘅品質嘅。 學界創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鍾傑良、陳若琳， 仲有創造天團嘅曉賢，帶大家去到拔萃南書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朝早嘅7点06分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权老师同你哋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在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交通方面咧就比较礼计啊，即刻揾阿 Didi 出嚟先。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咩礼计啊？ 礼计即系比较麻烦咯、 哦。我唔识呢啲潮语， 系 咩 咩潮语啊？唔系啦，几廿年前嗰啲。 扭计我识。好啊好啊，咁先讲翻重要嘅交通消息先啊。嗱，各位听住啦，要搭东铁嘅朋友留意啊。较早前咧就九龙塘站咧，由于系有事故啦，就影响到东铁线嘅行车线嘅。咁啊喺6点53分嗰阵时咧就宣布。九龙塘站附近的列车呢，坏的列车已经移离了行车线，东铁线的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咁讲多次啦，就是九龙塘站附近的列车已经移离了行车线，东铁线列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好紧要啊！因为我见到咧，好多人都好彷徨。头先去九龙塘，哇，条的士龙。的士的龍又很長啦，咁樣 咁梗係啦。東鐵線如果朝頭早一有啲事的話、啊，哇！大家都即係揾位走啦，即刻係咪先？ 係啊，港鐵真係命脈嚟㗎。 好彩而家就恢復正常啦。 係啦、啊，好彩 好彩，係好。 好，今日跟住再講翻啦，有啲道路工程都要提一提大家嘅。馬頭涌道去九龍城方向，近日木廠街嘅中線封咗啦。咁另外，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亞皆老街嘅快線咧就封閉嘅。咁恆常嘅隧道車龍咧就開始有㗎啦。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嘅，交通就系咁多啦，小白。 寻晚咧都仲听到话，窝打老道嗰度有爆水管啊，咁啊，往何文田嗰边都有啲麻烦嘅，咁如果听到 Didi 咁今日朝头早唔见咗嗰个咧，咁啊都应该安心啲啦。 系啦，但系而家窝打路道都系有爆水管，仍然系有封路，去尖沙咀方向嘅亚皆老街快线。 系高个位就要大家留意住啦吓。 系啊，咁啊，阿小华，我早前咧睇到传媒咧有报道咧呢个非法油站啊，吓，哇，好恐怖啊！ 哇，嗰啲梗恐怖啦。 系啊，见到个女人咧，即系个妇人啦，就带住两个小朋友坐喺个油站度， 唔系啊嘛， 系啊，好离谱啊！ 嗰啲油站咧，即系你离远见到啊。都真係直啲講，即刻報警、 啊、 因為咧你行近啲，我都驚佢爆炸。 所以一經傳媒報道咧，就好多人關注，報紙都有賣其實。咁啊，同埋咧，其實咧啲油缸咧擺喺啲露天嘅空間，真係好危險噶。 梗係啦，你真係曬得多，或者嗰度啲人又唔會守規矩，佢賣得嗰啲油，佢都唔會守規矩啦。 係啦、 啊，跟住仲要喺度驚佢又食煙又剩咁樣。 係啦、啊，同埋場內咧就冇呢個消防嘅裝備啦，同埋近民居啊、嗯，所以一旦爆炸咧，真係好。怕咧會影響到附近嘅 非常危險，同埋啲車咧入嗰啲即係俗稱嘅鬼油咧，就通常都係好傷車嘅。 係啊，同埋咧好彩啦，早前消防處聯同警方啊，咁啊倒破咗嘅非法油站啦。其實咧，小白呢啲咧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嘅啫。 嗯， 本地嘅非法油站咧，我話俾你聽係冚不盡嘅。 係嘅咩？ 係啊，點解咧？我都係睇新聞嘅啫。咁咧，業內人士咧相信咧係太多啦，同埋佢話咧疫情咧結束之後咧，運輸貨運咧回復正常咧，非法油站問題會更加嚴重添啊。 哦，咁啊要多啲。执法啦，呢、這个真系 冇错啦。咁啊，希望传媒报道咗之后咧，消防处联同警方多啲执法啦。咁同埋咧，阿小白，因为非法油站咧，柴油嘅售价非常之平，个、利润太高啊，所以咪多呢啲咁样嘅事发生咯。 哦， 系啦。咁同埋咧，我都讲啲消息俾你听啊。睇啲新闻，消防处都话咧，上年都有巡查非法嘅油站噶，都有检控噶。咁充公咗燃油数量咧，你知唔知啊？接近20万公升啊！ 哇， 充公咗20万嘅公升噶。 系咁，如果我系一般嘅譬如司機嘅咁樣啊，我如果我觸犯咗呢個法律，我走去入嗰啲咁都要懲處嘅，需唔需要啊？ 都需要懲處啊！咁依個需唔需要懲處我就唔知道，但係咧非法擺埋油站一定要懲處，我話俾你聽啊。根據消防嘅消除火警危險規例啊，如果有任何人咧提供受管制物質而供轉注入汽油嘅油缸業務咧，咁喺任何處所管有或者係控制受管制嘅物質，一經定罪可以罰款10万元同埋監禁6个月嘅。罰款10万元同監禁6个月，但係其後每次咧。再定罪咧，就會罰款20万同埋監禁1年嘅。 哦，即係咁樣繼續加刑咁樣。 係啊，所以其實又罰錢啦，又坐監，即係希望，亦都希望咧執法部門咧採取呢個聯合行動啦，打擊呢個非法嘅加油黑店。 誒，傷天害理嘅嘢都唔好做啦，大家。 係啦，大家唔入咪冇人做咯，係咪？ 唔係啱啊！你呢個人好啱聽、啊。 市場啫嘛，有demand即係需求同埋點樣講？ 係。有需求有供系啦，有需求就有供应啊嘛， 系啦，所以最好就唔好入啦。 啱啊 ，Didi 讲得啱啊，千祈唔好入呢啲咁嘅非法油啊吓。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就问一问阿奥啦，早晨啊，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你好啊，点啊？出边天气？ 哦，好正、啊，今日都依然系 keep 住琴日啦嘅好天气啊吓，咁有少少凉风啦，咁望去天空咧，太阳已经出咗嚟啦，咁啊有薄薄嘅。雲層啦、啊、咁樣啊，即係個景緻都啊幾壯麗，幾開心啊嚇！能見度亦都相當高啦，咁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最高嘅建築物亦都睇到啊，望遠少少咧，山頂啲屋咧亦都睇得到啊，每次睇到山頂啲屋咧，都叫我咧有一種好想努力發奮向上啊，同埋咧啊，即係實有機會 嘅、 啊， 你得嘅，你實得噶。 我山顶跑步， 我等住等住你喺山頂買樓，跟住過去你嗰度借宿一宵啊！ 是不是啊，我哋一起喺百家道啊嗰啲地方跑步。啲山顶呢好多路径嘅名呢你真係听都未听过，因为呢平时呢都冇乜点样经过山顶啦、啊。 亦都比较上少听 Didi 会讲，因为嗰啲路呢平常人好难去，所以都好少塞车啊嗰度。 是啊，有一次揸车上去啊，即係要叫做游玩下啦，即係去下嗰啲山顶广场啦，兜错路啊，入咗一条路呢窄路嚟啊。好似叫植物径啊！ 哇，人哋啲大宅嚟喎，嗰啲路应该系 植物径、啊，我真系听都未听过。嗱，植物你听过啦，系咪先？定还是种植径咧？我唔记得叫种植径定植物径啊！即系一阵揾翻同大家去倾下、 啊啊， 因为呢啲名字都哇咁得意咧，有条路叫种植径， 种、 植 道啊！即刻帮你揾咗种植道， 系咯，种植道啊！即系嗰条路系咪？派嚟种植啊，或者专系种植嘅，咁梗系唔系啦，全部都系豪宅嚟嘅，熠熠声啊嗰啲地方，系咪先？即系嗰啲有阵时学一下啲路名啊，学一下啲地名咧，都发掘到啦，或者发现到啦，香港咧都几多唔同嘅街道名，同埋都几有趣嘅咁啊。 禮拜六日睇下有冇時間同屋企人開架車兜下風啦，即係上山下海都 OK 嘅，係啦。 喂，除咗呢個種植道隔離咧，有一條叫私分道喎。 系私分，即系我哋识嗰 系啊，系啊，哇，佢好嘢喎、 啊，哇，劲啊，即系最叻系佢有条道啊， 系咯、 啊， 嗰一辣都系佢嘅，可能系， 哇，劲啊，其实私分即系隐形富豪啊嘛， 系咯、 啊，我哋呢啲讲笑啦，当然朝头早，但系就即系希望大家即系星期四嘅早晨都开开心心咁啊， 冇错， 好天气俾自己咧做啲伸展运动，就准备翻工啦。 好，咁啊唔该晒，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啦吓，咁啊天晴，日间炎热嘅，最高气温啊大概30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啊炎热，下个星期初嘅时间，有几阵骤雨咯。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嘅水平。早上嘅时间又一齐上下堂先。 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又有 Jerry 啦，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 喂，其实今日讲嘅题目咧，同我而家见到你嘅感觉咧系好似嘅。嗱，我自己觉得咧， 乜嘢咧？ 做经理人系冇日冇夜噶。 你唔系嘅咩？ 我哋都系。 我成日都喂，我喺港台做咗咁多年节目，但系都6年噶啦。 你都系冇日冇夜嘅。 唔系，我唔系讲我，我讲你哋啊。你哋都系即系紧守岗位，但而你哋嗰个岗位都系即系应该都系7日咁滞噶嘛，即系。基本上你哋系叫做即系跨少少啦，随传随到啊，或者有任何突发事件啊，你都会赶翻嚟个台度咁样。 系啊，系啊， 亦都唔会十分计较。咁样其实我哋经理人嘅生活，即系我啦吓，其他我唔知啦。都系差唔多嘅，所以就唔系净系我哋嗰个行业系咁样嘅。我相信我接触好多传媒嘅朋友啦，港台嘅同事啦，都系咁样嘅。 系咁，但系呢一种咁样嘅工作模式咧，其实系唔系真系可以适应得到咧？或者其实长时间咁样去做一个经理人嘅时候，会唔会真系好大压力嘅咧？ 压力呢句嘢就即系香港近年都成日讲啦，人人都有压力嘅。咁我諗其實主要唔係話香港唔香港嘅，主要係我諗係個科技發展啦，通訊嗰個方法多咗啦，即係由電話去到要做 fax， 去到有 email， 去到而家你手機嗰啲即時通訊，已經大家習慣咗咧。如果我哇 send 個即時通訊嘅message 俾你，哇我等你3分半鐘唔覆咧，已經 覺得好耐啦， 係啦。咁而咁變咗就我哋要配合翻嗰、那個。科技令到我哋改變咗個生活而去適應咯。咁其實就唔係淨係我哋嗰行先至係咁樣嘅。我諗你哋好多其他，我哋好多朋友嘅唔同範疇嘅工作都會遇到相同嘅，我諗嘅 adjustment 啦，係需要做嘅呢樣嘢。 嗱，我哋就始終叫做雖然係行業係類近啦，亦都有掛鈎嘅地方啦，但始終我自己冇做過經理人。我諗聽緊晨光第一線好多朋友都冇接觸過，到底經理人實質做落去係點啦？問下 Jerry 先，如果要你形容下經理人的行业，无论是工作、生活或者是情感，你会怎样介绍给我们呢？ 我不用一个话想引你入行，但又不想话将你拒诸门外，即是我想即是中庸一点的说法，实质上是比起很多的工作是比较有趣的。首先我不用长时间坐在一个地方，例如写字楼啦，或者某一种的工作环境，我不需要的，我成日都会走来走去的。咁好有趣的，如果你喜欢同人沟通的，喜欢同人接触的，喜欢学新嘢的，喜欢了解多啲各个范畴关你事同唔关你事嘅嘢嘅话呢，经理人嘅工作好适合，好适合你啦，真係。因为我哋日日见緊嘢都唔同。我哋要去揾新嘢去做。咁如果你调翻转，你系一个好内敛嘅人，你又唔系好即系冇乜求知欲啊，唔想同咁多人讲嘢啊，冇乜必要都唔出声嘅嗰啲，咁可能呢个就未必适合啦。咁就呢啲就系、是、一个好笼统嘅说法咯。 系。 咁但如果你话生活上，咁我都系即系晨咁早起身，可能我年纪大啦，咁所以都瞓唔得好多噶啦，夜就梗噶啦。 系， 咁我哋其实除咗佢哋会不停咁帮我哋管理嘅人啦，当然系艺人啦，去搵机会嘅时候，咁当然我哋会见啲咩人咧？咁 演員咁啊，揾下導演啊、監製啊，或者甚至乎係直情係成條供應鏈啊，可能有時會揾啲攝影師啊、化妝師啊、整頭嘅朋友啊，咁同個個範疇嘅人都去傾下偈，去了解一下。因為一來咧就係、是、我係一個有一個習慣咧，就我唔中意有事要揾人，甚至乎有事要求人嘅時候，先至去揾佢哋嘅。我明明係冇嘢想揾你嘅，可能 Barbie， 我可能突然間三朝兩日就喂 Barbie。得唔得閒出嚟飲杯咖啡啊？或者食個晏啊咁樣。咁如果你唔覺得我討厭嘅，你都話係咪有事啊？我冇事，有事先揾你就弊啦。咁我就係會咁樣去成日去揾啲人接觸啊，傾下偈。因為有時咧，我相信啊，要傾多啲嘢先至會諗到新嘢。就唔係話我一個人坐喺個山窿度，突然間我就會即係生嗰啲新嘅橋出嚟咯。就算生到都可能生到一條半條。咁但係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咧咁快速、咁急速，需要咁多內容係嘛？咁所以就我哋需要好多，我真係要向好多身邊嘅人學習，就唔係話懶謙虛咁樣，係因為真係我相信你嘅腦入面都會有好多嘢我係唔知㗎嘛。咁我哋就會花好多時間呢就去同人哋去接觸囉。咁好啦，咁你話除咗同人哋傾偈之外呢，就 我自己個人啦，我會成日去行街嘅。 係。 真係周圍行，荒山野嶺又行、商場一定行，港鐵站我成日都行，巴士站、周圍望下啲小巴、巴士、電車乜嘢我都睇，睇咩咧？睇下嗰個商業世界點樣運作。邊度有商機？邊度有？咦，廣告喎、啊？咦，喂，又揾咗呢個女藝人喎、啊？哇，揾咗嗰個男藝人喎、啊？咦，點解呢個廣告唔揾藝人嘅？即係我哋會去跟住見到呢啲事件咧，就去分析。我哋點樣可以？借住呢啲例子去創造下一個機會咧，咁所以就我就成日我會一個人喺條街度喺個港鐵站度遊走咯，或者會喺個商場度男裝我又去睇，女裝我又去睇，童裝又去睇，生活品味嘅嘢我又去睇，咁其實去呢啲其實就係吸收緊嗰個社會潮流，因為我唔 expect 我啲artist 佢哋會自己真係周街行噶嘛。咁雖然你可以喺咁呢啲社交平台啊、網上可以睇到好多資訊啦、啊，咁但係我希望我得到真係除咗係嗰個所謂潮流興乜之外，我想去實實際際接觸到摸到究竟、喂真係呢個商場啊做緊啲咁樣嘅嘢，呢、這個公園有啲咁樣嘅花喎、啊，咁其實會唔會影響到成個趨勢呢？咁好多呢啲咁嘅時候，我哋就會做呢樣工作。 我本身就係想問 Jerry， 即係聽落呢一個行業就唔會係等機會啦，即係唔會話有人要揾一個女藝人，你先至會諗好似我呢個啱、啊，反而就係要自己去涉獵多啲唔同嘅可能性，或者創造一啲機會出嚟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咁你嗰個24小時運作咧，就真真正正係無論休息嘅時間見到一樣嘢，又會同工作掛鈎。明明是做緊嘢嘅時候見到嗰樣嘢，更加同工作掛鈎。咁你嗰24小時真係好充分利用、啊。 我唔止啊，其實仲有一樣嘢仲充分啊。充分就咩咧？我好特別咧，我好就得人嘅。講到好似好好咁樣。咩叫好就得人咧？我知道我今日我要揾，譬如我要揾 Barbie 嘅。我會知道你嘅時間係點樣。我會專登就你。Barbie 咧日頭好忙嘅。佢又好夜瞓噶噃，因為可能你未必需要好早起身噶嘛。咁我就知道咧，你冇两点钟凌晨你都唔瞓嘅， 你就会一点揾我啦。 我就会12:01揾你，等你开始又休息咗少少，又冇咁忙碌嘅时候，嗰段时间你亦都会愿意同我讲嘢嘅，我会专登留嗰段时间去揾你。有啲人咧就晨咁早嘅，中意真系好似晨运咁样嘅去跑步咁样嘅，咁我又会可能系7-8点我就会揾人噶啦。咁所以我就会呢啲喺一个叫做我自己嘅方式嘅情况底下咧，就叫做善用我啲时间。因为如果明明知道你3点唔得闲嘅，揾你做咩啫？咁但系我嗰排又要揾你，咁于是你唔得闲嘅时间，我就会去做一啲对我自己或者对我自己嘅工作有利嘅嘢，就唔会去夹硬话你唔得闲时我又唔得闲，咁嗰件事咪 咁撞埋一齐。 咁经理人咧就变咗就呢啲叫做咩咧？就迎合大家嘅需要，因为其实唔系我又系嗰、那個句啦，唔系我懒好，系因为其实我哋嗰、那个我咧，我觉得我嗰个工作嗰、那个需求，其实就系要去迁就晒所有人，先至能够可以去串成一件事咯。因为我夹硬逼你，你冇用噶嘛，你系唔得闲就唔得闲噶啦。 系， 我应该要去有能力知道往后落嚟会发生嘅咩事。我都系嗰句啦，我哋系最后叫做系一件事嘅开始，可能又系 我哋做推手去拉攬、嗯，或者可能我哋同一時間亦都係一件事情嘅最後防線。 係 咁變咗，我哋如果呢啲我哋唔去刻意去細心留意啊，去關心嘅話咧，好多時候就會唔係出錯唔出錯咁簡單啦、啊 嗯， 得罪人啦、啊。咁、 嗯、 因為我代表緊一啲 artist 噶嘛，或者我又會有時會代表個品牌啊，代表啲客户啊，咁變咗總言之，成喺成條供應鏈入邊，你得罪任何人都係唔好。 嗯、 你話仲要係無心之失咧，嗰啲係最無辜嘅。咁我覺得呢啲事情一定要避免啦。咁如果你話講到責任嚟講咧，因為我哋代表唔同嘅人，代表太多人同埋可能係機構。咁變咗我哋嘅責任就唔係單單淨係我哋自己嗰個叫做reputation 嗰個叫做信譽問題啦、 嗯， 因為我哋會影響其他人，所以就呢樣我哋都會特別嘅小心。 嗯，咁啊，今朝早咧就同阿 Jerry 傾住咁多先，我哋下個禮拜繼續問下你關於經理人嘅問題啦。 OK， 謝謝 Thank you。 奧運聖火將會喺日本燃亮，白元浩會喺神光第一線緊貼呢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7:24嘅时间啦，出边23度啊，欧都翻咗入嚟咯。 系啊，小白咁啊，有借有还咧，先系上等人啦、啊。咁啊，有冇试过借咗人哋啲嘢咧，唔记得咗还？ 冇、 啊，我有、啊。不过 好怕咧，即系争人 借咗人哋乜嘢，我都唔记得啦。不过我记得人生一定有借过人哋嘢， 一定有嘅 咁样。咁要教好小朋友啊，借完人哋啲嘢要还咧，都真系要、嗯、当中要学识一啲技巧啦，或者学识当中。中嘅叫做原因系点解？你攞咗人哋，人哋咪冇咯，系咪先？咁啊，要做个叫做有担大或者咧啊守信用嘅人啊，入边都牵涉好多嘅叫做好嘅一啲价值观啦。咁啊喺英国方面咧，一间咧高中啊，近日就收到一本咧过期归还嘅校内图书馆嘅藏书。原来咧系一名咧已经毕咗业32年嘅校友咧，当年借嘅。咁啊，去到近日咧先歸還咁樣，咁啊校方咧都喺 Twitter 嗰度咧感謝呢一名咧好 cute 嘅校友啊，佢用英文好 cute 嘅校友， 咁啊真係有借有還喎、 啊，係啦， 佢遲咗啫， 遲咗幾耐啊？32年，唔係32个月啊嚇，咁樣都係幾有趣啦。不過呢一間嘅高中咧都係有信仰背景啦、 嗯， 即係英國方面噶嘛。咁、嗯、佢就話啊，其實天主咧都係有寬恕嘅，只要你咧去願意去誠心悔改，或者你都去認錯，或者你都歸還翻。唔使话早或者迟噶，佢紧要你回转就得。 佢 keep 咗咁耐咧，我都几相信其实佢真系唔记得咗， 可能系或者搬屋嘅时候先赫然发现 见到啦。诶、欸， 哇！呢本嘢出咗印嘅、哦，系啦，原来系当年自己读高中啊 high school 嘅时候咧，去借咗嘅本书名叫咩名咧？亦都几讽刺嘅、哦，叫做。改变生活的礼仪，咁可能佢攞住个书嘅封面，系啊，我真系要改变自己嘅生活啦，足足借咗人哋嘢32年啦，系时候作出改变啦。 呢个改变好重要啊，对佢嚟讲， 系啊，咁啊，亦都令到喺香港嘅我哋都会知道啦，即系借咗嘢就要还啦，无论系借乜嘢。借錢更 加 唔係未錢中介啊！即係廣告都有講啦。嗱，校方嘅計算啦，呢一本書咧過期嘅罰款啊，咁都要嗱數還數，路還路。你借咗 會罰翻嘅呢個？ 不過我冇打算罰嘅、 哦。 不過如果真係要計啊，32年啊，借一本書咧，逐日同佢計咧，究竟要罰幾多錢呢？就係咧$1,163，大概咧9,000港紙到啦。 係， 咁都幾貴㗎， 貴啊、 一本書 貴、啊， 無論一本點嘅書都好少話賣到成9,000多蚊啦。 係啊， 900多蚊本書我都覺得幾貴。不過咧， 校方咧就未打算向涉事嘅校友收取任何费用，因为咧嗰本书嘅内容咧早已经过时啦，将会咧放喺校内嘅学习中心展示，就唔会俾其他人再借出添。 一本品行咁高嘅书都会过时，我又唔系好明白喎。嗰本书嘅 title 叫咩名话？ 改变生活的礼仪。 咁都会改，咁都会过时？ 系啊，manners make a difference 咁样啦，即系暂时本书系咁样。可能因为本书是1954年出版的、可能54年的时候那些 礼仪 的餐桌礼仪是可能真的有些。 他是讲餐桌礼仪的。 餐桌或者可能啲开门的礼仪啊。咁今时今日疫情 COVID-19, 咁你都自动门啦、啊、你都费事掂到动门啦、啊。跟住可能今时今日食饭的餐桌礼仪最重要就是唔好玩手机啦、啊。咁舊時就 唔准玩手巾啦、 啊，可能係啦，嗰個係啊，小白都講得好啱，可能真係始終都接近60年之前嘅一個產物啦，咁啊有好多嘢都要update 下，咁所以呢本書都唔會再俾人借啦，所以即係心機旁邊你放心啊嚇，唔會又俾人借多30多年先還嘅， 記住有借有還啊！ 今日係4月22日，星期四。农历3月11日，适宜解除出行。 咁我取消所有合约先。 呢啲事唔可以乱嚟、啊。今日忌探病，开光。 就算见唔到，都可以打个电话嘛。 果然好记性。今日都系世界地球日， 我会好好爱惜地球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东铁线列车服务朝早一度受阻，到朝早大约6点半陆续回复正常。初步了解，怀疑列车撞到一块松脱的限速牌，公司会详细调查事件原因。事发在朝早6点几，事件令到列车服务受阻，整体行车时间一度要多10至15分钟。政府安排首班接载滞留英国港人的指定特别航班凌晨4点半左右抵港，乘客抵港之后需要自费在青衣华日酒店接受21日强制检疫。另一班指定国泰特别航班将会在今个月28号起飞。另外，政府下个月上旬将会解除从英国登机来港的限制，但是旅客抵港之后仍然需要接受病毒检测和强制检疫21日。登机限制解除之后，只要航空公司恢复从伦敦来港的航班，旅客就可以自行预订机票和指定酒店回港。澳洲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署的两项有关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外长佩恩说，协议和澳洲的外交政策不一致，或者不利澳洲的外交关系。中国驻澳洲大使馆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澳洲外长宣布撕毁签订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和框架协议。大使馆发言人说，中方和澳洲维多利亚州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开展合作，有利深化双方经贸关系，促进维州经济发展，促进人民福祉。批评澳洲的做法是针对中方的又一无理挑衅行径，再次表明澳方对改善中澳关系毫无诚意，势必对双边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亦都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呼吁日本重新考虑将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水排入大海的现有方案，认真回应国际社会、周边国家以及本国民众的严重关切。 王毅同德国外长马斯举行视像会议的时候提及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放问题。他说日本政府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未全面公开相关资讯，未同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协商的情况之下作出轻率决定，不单止直接危害中国党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利益，亦都威胁全球海洋环境和国际公共健康安全。他呼吁日本切实履行应该尽国际义务，切实履行应尽国际义务，在与各方利益有关方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充分协商，并且达成一致基础上审慎处理。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有关东铁线嘅消息啊。咁啊，之前咧东铁线九龙塘站附近咧，因为有列车运作唔畅顺啊，咁啊列车嘅行车时间咧曾经系稍为延长嘅，而家回复正常噶啦。咁啊，跟住报告一啲交通消息。九龙啊，土瓜湾嘅新码头街近住巴士总站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啊，咁啊巴士总站附近咧就较为挤塞，咁所以土瓜湾道去巴士总站方向咧，都系受到影响，都系较为挤塞嘅。另外就系龙翔道啦，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九龙塘星辉豪庭对开嗰度咧，因为有意外，第二条行车线受阻啊，咁啊龙尾差唔多去到黄大仙嘅。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九龙塘星辉豪庭对开嗰度有意外，左二线受阻，咁啊龙尾去到黄大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啦，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单车公园附近的。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咧新清水湾到牛池湾段咧落去坪石方向，彩云段啦、顺利村段都系分别多车啊。新界啦，大埔公路个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咁啊沥源村一带一路去到马场段都系多车。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咧，左转去大老山公路都系多车，龙尾科学园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一课要多谢的人是他。 天真失去的一课，无情挑剔留言几多，即使想你做要大众的许可，没法可不清不楚，仿似个孩童到处躲，凡事不计后果，用沉默将风险分析过，迎合世间的枷锁，方不再会犯错。 曾乐彤今次的作品就由他自己填词的，他说填词这个尝试要多得洪家豪，因为一开始就是对方鼓励自己创作，甚至乎给自己的 demo 他练习填词。 原来可不清不楚，仿似个孩童到处躲，躲不开天真失去的一课，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曾乐同，编曲由徐浩加上黄少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曾乐同《躲不开的一火》。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三十八分啊！早晨，钟哥，早晨啊，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点啊？ 嗱，咁啊，过去一段时间咧，咁啊，疫情都令到好多生意就受影响啦。咁、我哋譬如失败奶，今日咧亦都会有嘉宾讲下啦，即系之前譬如食做呢个食肆生意啊，佢点样去到变阵啦， 逆市求存啊， 系啦。咁但系咧，调翻转头又有一啲行业咧，系因为呢个疫情咧就受惠嘅，即系嗰啲生意 口罩啊，消毒洗手。口液啦，清洁地方啊，咩深层清洁嗰啲都铺头啦， 连啲姐姐都加咗价，即系钟点姐姐，意思系即系譬如话啊，想你屋企帮你打扫啊，旧时咧百零蚊一个钟啊，依家变咗180蚊一个钟、啊。 哦，真系好少啫， 哦，都唔系、哦， 差唔多 差倍、 哦， 你系百零蚊同百零蚊啊嘛， 唔系100蚊升到180蚊啊， 哦， 升幅好惊人啊， 应该啊， 系咪啊？ 哇，实而家去嗰啲地方，对于佢，对于每一个人嚟讲， 高危啊嘛， 高危地方啊嘛，咪攞条命搏喎， 系啊，所以有啲地方就算佢收你180蚊。佢都話啊，先生，我哋呢啲唔清潔㗎， 咩冷氣槽啊嗰啲咁樣， 類似係抽風口啊， 抽風口啊， 廁所嗰、那個線葉啊嗰啲嘢咯， 整埋嗰啲啊。可能唔係180咧，1800都唔得。 180，套餐價嗰啲， 洗冷氣嗰啲可能都貴咗咁樣。 都可能會。 如果以此推論啊， 都可能會。 或者其實多咗宣傳添，即係本身譬如我有啲年輕嘅朋友啦、夫婦啦，咁自己兩個住咧，其實佢冇乜留意到譬如洗冷氣啊、或者吸塵螨啊等等呢啲嘢嘅。咁但係而家可能真係疫情嘅關係咧，覺得即係注重咗家居嘅清潔咧，就會睇好多呢一啲嘅服務嘅套餐。咁我相信都会有有帮助嘅。 好过一路都唔睇啊。 係啊。定係储埋一次过吸底啲啊。 十年喎、啊、都未洗过、啊、你个冷气机。 嗰啲床褥啊嗰啲呢。係啊。佢因为我朋友啱啱即係题外话啦，佢就join 咗一个嘅套餐，就係冷气机加 sofa 再加床褥嘅。 好啦，咁你好老好熟即係好明显地嘅。通常呢啲。就 是 攞部唔知咩机上去啦，好多水嘅，原本啲水咧就好干净嘅，吸完之后咧啲水黑晒，应该系嗰啲嚟噶啦，你信唔信啊？ 我都信嘅。始终佢咁大部机，应该唔会纯粹系表演魔术啩。咁啊，同埋自己都心理过得有啲系信嘅。咁啊，需唔需要就即系自己决定啦。不过其实喺唔同嘅地方或者唔同嘅国家咧，佢哋嗰个产业即系受呢个疫情影响咧，都有不同啊。喺日本咧，受住呢个新冠疫情所影响咧。都有某一啲嘅行業咧係受惠，而係頭先我哋即係隨口噏嘅時候咧係冇提到嘅、又或者可能喺香港咧未必咁大影響，或者冇呢一個市場啊。但原來喺日本咧，突然之間就有呢個市場啦，就同男士有關嘅。系咩咧？ 好暧昧咁讲到好似 懒有嘢咁样。 哦，其实冇乜嘢嘅。 其实正头正路嘅工作嚟。 正头正路嘅，正头正路嘅。 话、你听有中工种咧， 掂啊！疫情期间， 男士嚟嘅。 你同喺街边嗰啲骗徒有咩分别咧？讲嘢冇分别噶嘛。 就因为佢骗你，但系我呢个系真嘅咁，但系个语气都系一样。嗱、就系话咧，呢个东京啊，有男性嘅化妆美发服务业者咧，话佢哋嘅生意好咗好多。乜嘢叫做美发服务业者咧，就系、譬如佢有间铺头，咁可能喺香港唔系好兴嘅，就专系货男士入到去咧，佢帮你 set 头同埋化妆。咁啊，佢嗰边咧都有呢一啲嘅铺头嘅，但系平时咧可能个生意就普通啦。咁或者咧主攻就系一啲后生啲，即系可能20多岁，即系贪靓爱美嘅男士，咁就会行入去。可能佢就嚟有个宴会要去，或者第一次约会咁样。 咁又去俾个专业人士搞搞佢，即係好似女士咁咋嘛，即係化个妆 set 个头去 grad in 咁样咋嘛。咁有呢一啲铺头啦。但係呢佢话疫情之后呢 ,40 至到60岁嘅客人呢係多咗好多喎、 哦。竟然系呢个年纪层。 见工呀、啊、因为要去。 近啦近啦。同工作係有關嘅， 被裁之後咧，咁、哦、可能佢要揾工，咁就多咗，整靚仔啲啊嘛。 但係又咁喎，如果佢都被裁啦，佢又捨唔捨得使呢一筆錢 咧？喂，小財唔出，啊、大財唔入啦、啊啊。 但 係、啊， 但如果佢真係 in 唔到咧，佢連嗰個錢都蝕埋喎。 呢、哦這個係噶啦、啊，你都要搏 搏一搏係嘛？ 如果你坐喺屋企， 咩都唔付出 嚟揾你。 所以投資係幾咁緊要呢、嗯、但係其實佢呢度咧有一個解釋嘅，佢就話因為疫情關係咧，反而好多一啲工作嘅朋友要工作嘅朋友留翻喺屋企咧，就開呢個視像會議。咁、哦、視像會議咧就長期都會見到自己個樣，係唔係俾人見個樣？因為其實平時你出去做嘢，你個樣都會俾人見㗎啦，係咪先？你見客人哋都會見到你個樣。嗰陣時咧唔執，而家個問題就係、是、你開視像會議你。自己好似照镜咁样啊，即系就算几细个咧，你都会见到自己个样啦。反而咧，佢哋就好唔惯啦，即系好似成日都照镜见到自己咁、嗯， 就 开住 哇好多吓， 乜原来我咁样噶、嗯，即系系啦，就自己开始觉得有问题。 要执下个仪容 系啦， 但系咧呢啲咁样嘅叫做Zoom meeting 又好，网上会议也好啊， 系 咁其实个像素好低噶、嗯，即 系 个解像度偏低噶嘛，你又无需要因为咁样夹硬化到个妆好靓，你基本上唔。化都得，或者你極其量你梳個頭已經 O K 嘅啦，使乜化埋妝咁複雜咧？ 咁可能佢真係就算像素幾低都好啦，望得耐咧都係唔順眼，咁都要搞搞佢。 咁你使唔使換埋間屋啊？ 換埋間屋。 咁你可以有背景揀嘅， 睇啊 key 落去啫。 但係咧，嗱呢個亦都係啊，即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你個背景係揀咗求其巴黎鐵塔咁先算啦，證明你屋企唔靚咯，見得人咯、 哦。 你見得人嘅話，呢度 實景啊，應該係啊。 實景哇！我過後花園睇下、嗯、有馬匹㗎， 有流水聲係 咪、哦、啊？咁樣啊，咁啊，即係類似係咁啊。依家都有啲咁嘅情況啊，即係啲辦公室入邊咧，睇下邊啲係富貴同事咧、 嗯。 如果有啲同事咧屋企立立亂啊，唔執整啊，或者唔夠富貴啦、 啊。 即系就会后面变咗唔同天空 background 咁样咯，咁但系哇 ，OK 见得人咯、啊，冇、 嗯、 问题啊， 嗯、 哇好博学啊，后面个书架，哇几多本书，嗯、好似成个大状咁样、啊。 可能因为咁样装修过间屋，或者调过间屋啲位都唔定，即系为咗呢样嘢。 唔使咁复杂嘅，净系整个忽得噶啦。你做啲网上会议唔会360度睇晒成间屋噶嘛？ 钟哥啊劲啊！拍戲都係咁嘅，咪 咯，見嗰忽咪整嗰忽咯， 係啊，你過咗去後面木板嚟嘅，搭景嚟啊，喂好啊，喂搭景有得做啊，疫情， 哦真係啊，整塊景 片，幫佢屋企搭景， 淨係幫你搭一忽， 係啦， 淨係嗰忽嘅啫， 係啦，哇有個酒櫃嘅，哇好多名酒啊， 唔係喎，呢個真係有得諗喎， 最好係咩？係最好，我覺得係可以朝航晚拆。即係你自己一個就話冇所謂啫，你係搭堂景喺度，但係你個屋企有其他人一齊住咧，都唔係咁方便嘅。 係啊， 有得諗喎，打個電話俾我問傾一傾啊。 係啊， 即係有各大嘅顧客啊，揾我傾一傾。 但係而家會遲咗啲啊？ 唔會， 仲有咩？ 只會越嚟越多啊！ 哦，即係留翻喺屋企做嘢係嘛？係 啊，只會越嚟越多。 係啊，都真係啊，依家仲未有得飛啊嘛，係咪先？ 鼓勵你啊！ 鼓勵你啊！係啊， 有咩需要即管出聲。 不如你試下幫我屋企搭一個咁嘅景先，我再借出個場地出去。嗱，你又收到特別費， 搬啊！你做 係啦，我咧就可以收租啦。咁啊，崔傑同如果話，喂，突然間要 我直頭係臨機，即係如果佢屋企需要一個 工人 或者鐘點，喺佢開開下會，係抹嘢或者水，俾杯集過賓治佢嘅，我又可以出現啦。 香港版上流寄生族其中嘅一個條件係咁樣啦，係嘛？ 好啊。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将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笑也很唯美，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默认我卑微，留住做悔歌给你，别怕伏线烂尾，接我对手戏你能笑死。 时间7:49啊，啱啱听过有洪家豪嘅新歌《迷之微笑》，咁啊同大家咧提提一则嘅交通消息啦。因为今朝早咧就有话东铁线啊列车怀疑系撞到呢个松脱嘅限速牌，咁啊所以咧行车时间就受阻啦，亦都预计会多10-15分钟啦。不过而家咧东铁线列车咧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噶啦，东铁线嘅列车而家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噶啦，咁啊大家留意翻新闻啦。 月台人多啊，大家等等啦，系咪恢复正常啊？好快脆咧，会快翻噶啦吓啲车。咁啊，想问阿钟哥同埋阿 Kitty 咧，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有个梦想嘅，即系而家就好努力去到围层楼啦。咁但系咧，成日都会觉得喂，其实真系唔使围层楼。年轻嘅时候一定会咁谂啊。唔知道你哋有冇就系话其实层楼就系一个负担嚟啊？系咪先？如果能够去揾一啲交通工具住喺上面，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小时候真的有想过，其实我可以用一个 比买楼相宜很多的价钱，买个细细的艇仔，可能讲紧几十万这样的，真的细细的，够我一个人住的。那么入面你知道上网很方便，现在我不用下薄 LAN 线的嘛，那我用那些 WiFi 弹又得，自己电话上网又得，我可以做到晒其实屋企要做的事情的。那上面又有水又有电，那当然又要入下油这样啦。那船那个叫做停泊的费用呢，亦都肯定咧，系会比我租楼咧更加平嘅。我有谂过呢一个方法，咁但系最后咧都系冇实践到嘅。 乖啦，咁就 点解啊？但系好浪漫喎、啊、件事，你唔觉得其实浪漫得嚟仲系好实际嘅咩？中哥， 呢啲细个就系梦想，大个就系幻想嚟嘅。你试下真系咁做啊！ 而家会唔会真系有人系长期住喺船上？ 有个别例子一定有嘅，个别例子一定有嘅。有啲人仍然好似你嗰个谂法。 点解我唔会成为一个个别例子呢？ 因为佢哋嗰啲钱咧系多到我几时想卖咗船，只船买翻等楼都得。而唔系你净系话我净系够钱买一只船。 系，哎呀，我突然间谂翻你啦，我以前其中一个令到我却步嘅原因系咩咧？ 打风系咯， 都算啦。我停咗避风港嘛，打风都算啦。吉船无啦啦撞烂咗，沉紧，咁我点算咧？ 沉船啦，正所谓， 真系搭沉船啦。咁我所有嘢都喺架船上面噶， 系啊， 咁我拎唔走噶，咁点咧？咁样 你追女仔嘅时候，如果你话，我就住喺呢度啦，一只船，佢会觉得好浪漫。如果你向佢求婚嘅时候，同佢讲，我就系住喺呢只船度啊，佢就话，你都系翻屋企啦，系咪呢度已经系你屋企啦？你留喺度啦，我先走先咁样。 即系太唔实际啊！呢个谂法 太唔实际啊！ 你细个冇谂过咩？中国 我有。但我喺个董性开始咧，我已经谂，即系已经打消呢个念头啊！董性开始已经唔得，冇可能， 系嘛？咁啊 ，Kitty 冇理由冇谂过。 我更加冇啦，晕船浪啦，晕船浪啦， 晕船浪 啦，晕船浪！我想同你哋讲，我一次游船河我都冇去过。 系咩？ 你未去过，你点知你晕船浪呢？ 因为咁，我冇游船河啫，但我有搭过船噶嘛。 即系渡海小轮嗰啲。 我就因为我搭船觉得唔系好舒服，所以我更加唔会去游船河，喺只船上面几粒钟。 所以你话坐嗰啲快艇，唔好快嗰啲啊？ 有啊有啊， 去澳门，去澳门，你有去澳门啊？ 我有。 有去澳門，如果我搭船咧，我就一定會瞓覺，瞓咗覺就冇乜事啦。 係啦，我幾驚你同我講，我有去澳門，不過我珠海嗰邊入嘅。 哦， 都可以，都可以。唔係因為有一次咧，我係去外國旅行啦，咁佢咪好多島啊，咁你去 要坐船， 係啊，即係懶係開心又浮潛又剩咁樣啦，咁啊搭少少船出去啦。咁佢喺隻船嗰度其實好好招待嘅，有芝士啊，又有少少白酒啊咁樣咧，哇！真係好似以為即係拍戲咁樣 啦。加勒比海遊輪咁樣啊， 又暈又醉喎、 啊， 佢嗰啲位。 咁啊大件事啦，食、下即係又食又飲咁樣咧，喺個胃度攞下攞下，跟住去到你根本船都落唔到，我好暈啊！即係好似拍戲咁。 如果你係暈船容易暈船浪的人咧，我都奉勸千祈唔好喺船上飲酒啊，係 啊， 好容易嘔嘅。 其實食嘢都非常不建議， 勉強都仲可以頂到嘅。但係你飲酒咧，好快見效。 唔係因為有啲人有個迷思噶嘛，即係到底你應該上船嘅時候食少少嘢啊，定係唔食嘢？即係空肚又唔得嘅喎。咁你食少少嘢，你又話有嘢攏喎。咁到底咁當然唔好食到好飽啦。我相信咁到底係啦。咁到底係食定唔食咧？咁樣唔食你又可能即係更加唔舒服喎。咁樣咁總之。嗰次經驗之後咧，我就知道哇，原來即係搭下呢啲船咧都咁容易唔舒服嘅。 食雲浪丸得唔得啊？ 其實雲浪丸咪即係等你瞓覺係嘛？有啲人係咁講咯，或者有啲話係維他命添，即係其實因為咧有啲人話雲船浪咧某一些人係因為佢心理作用嘅，係啦，即係可能我咁，我搭一次船雲啫，咁但係我之後就覺得我呢一世都會雲啊嘛，所以連船河我都唔去嘛，咁有可能係因為心理作用嘅。 陣間你試下呢度搭船過香港嗰邊先啦。 咁短都 OK 嘅，咁短都 OK 嘅。 長洲 即係我試過喺尖沙咀搭過中環嗰邊都 OK 嘅。 長洲就開始暈啦。 長洲我應該都瞓唔咗。 即係你冇食嗰碗餐蛋麵啊？ 冇。 哎呀！ 又話唔好食嘢，餐蛋麵咁飽。 係喎，啱啱話唔好食嘢。 做咩？你以為嗰碗餐蛋麵好大碗啊？好細碗嘅。 落下胃係嘛？ 細細碗嘅咋？ 哦，係啊，即係所以其實我自己就會覺得，如果俾即半個鐘以上嘅船程，我自己都冇乜信心啊。 哦，嗱，原來咧喺英國有一對嘅情侶咧，佢哋咧就真係選擇咗交通工具作為佢哋嘅屋企。咁不過咧，佢哋就浪跡天涯啊，好有型。咁佢哋就話船咧，佢哋就唔會選擇船啦。咁但係佢哋就選擇咗咧，就係巴士，雙層嘅巴士。即係你知啦，喺倫敦又諗翻起，即係雙層巴士特別有風味嘛。咁佢哋個改裝咧都幾得意嘅。上層咧就有一張 king size， 我唔知係咪 king 或者 queen size 嘅牀啦，就已經放咗喺上面噶啦。咁嗰啲窗口咧就唔係，大家唔好諗住係以前好古舊嗰只巴士，新嘅有冷氣，不過窗都可以開嘅。咁所以上面咧就放咗個好大張牀啦，又有床頭櫃啊，啲燈咧又打到好靚啊。跟住咧牀尾嘅即係嗰個巴士尾嘅位置咧，就有放佢哋嘅衣架啦，窄窄地嘅衣架啦，跟住嗰啲星盤啊。浴缸都有，佢浴缸就放咗喺下層嗰度嘅，咁佢哋有張相㗎，都幾香豔㗎。咁女士咧就沖涼嘅時候就影到佢個背脊咧就啱啱喺個窗邊就望住出面啲風景嘅。咁我哋就話到啦，喂，原來喺個巴士上面生活，咁當然有曬主食爐啦，喺個巴士上面生活咧。佢哋都覺得幾寫意嘅，同埋佢哋都可以解決到好多即係現有嘅問題。譬如我頭先同你講就係、上網啦，解決到啦。咁如果佢哋要煮食嘅，其實有電亦都可以煮食啦。要沖涼嘅有一樣有電熱水爐，係咪先？咁所以佢哋話到原來喺巴士上面生活咧，雖然係有啲唔方便，咁但係咧佢哋都覺得幾寫意。不過佢哋發現咗一個好大嘅問題，令到佢哋開始諗呢件事係咪可以繼續落去？就係你知歐洲咧。英國的冬天都好凍， 佢都係啱開始嘅啫。呢、這個 好應該係啱開始嘅，好難長期咧就係咁喺度開暖氣。 咪又用翻你用嗰啲男女朋友嗰啲關係去比喻啫嘛。你第一日咪浪漫咯， 係啊， 你多幾日就係浪費噶啦嘛，嘥咗大家。 嗰個浪漫其實可以延續嘅喎，你唔覺得嘅咩？例如佢哋好多時去到諗下煮啲乜嘢啊，又或者係多啲温馨浪漫嘅場面啊，咁又可以將呢一個故事繼續寫落去咯。 即係好簡單一樣嘢，正所謂落葉咧。最後都係要歸根啊！嗱，譬如你問好多十個喺水上生活嘅人啊，即係邊一個地方嚟嘅都好啊，十個佢都話：，住得耐，好想上岸啊！即係去到最後都係想上岸嘅。咁啊，又或者係呢啲遊離浪蕩嘅，你最想點啊？最好有一個安居之所啦。去到最後都係想定下來嘅。即係而家你最初嘅時候，哇，巴士又好，飛機都好啊。其實你呢、這個可能，如果係一個 其中一個選擇你咪開心咯， 嗯、 但係如果你係唯一嘅選擇咧，你就會好多問題㗎啦。跟住 都有好多實際問題啊！頭先你話天氣啦，咁、 啊、 你喺邊度停泊？即係其實你瞓覺你都停咗架車㗎嘛、啊？ 我就揾巴士站咯。 係咯、啊， 我就咁目測咧，其實佢 好多人望住佢，係 啊， 佢換緊風景，全部都係嗰啲郊外地方嚟。 咁、啊、外國有好多嗰啲咩專係俾嗰啲旅行車停泊嗰啲場地都有， 都應該類似嗰啲嚟 嘅。佢又冇攞到最盡佢。好處喎，因為如果你即刻叫我諗咧，我就係話，咦，我聽日要譬如去尖沙咀做嘢嘅，咁我泊喺附近咯，咁我咪慳翻聽朝早 travel 嘅時間咯。 但可能因為我哋份工要周圍走啊，可能佢份工本身係做 IT 嘅，佢有 internet， 佢就已經可以過門。 即係佢就匿埋喺嗰架巴士裏面， 或者佢 係 網頁設計者咁樣，咁佢其實喺個巴士入邊，佢都可以做曬佢工作上面嘅嘢噶啦。 但我諗，如果真係佢好 enjoy 咧，其實我都覺得幾浪漫嘅。咁但係如果去到你話過連嚴冬寒冬都過到啦，咁、即係呢個實際問題又解決咗啦、 寒冬過咗就仲有個問題啊， 嚟、緊 夏天啊！ 你話佢有冷氣嗎？ 佢話架巴士咧係有冷氣，架巴士長期咁曬住都好熱啊！ 我睇過早前咧嗰個 N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有一個電視節目咧，就係教大家即係話啲人咧，我唔想再住大屋，就係專係咧就。我賣咗間大屋，然後搬去一間嗰啲車屋啊，即係嗰啲搬咗間車屋住啦。但係佢個車屋咧就係佢揾個地方真係傷死咗喺度嘅，即係你未必一定成日喐嘅。 嗰啲係 style 嚟嘅咯，嗰啲就 因為就話而家好多外國嘅人就話興咧，就我唔想再住咁多地方，因為地方大咧，其實你係浪費資源啊。 我係咪極簡主義嗰啲啊？ 又未去到極簡，但係。盡量唔好用咁多呢個世界嘅資源。 哦，咁啱啊！香港人一直都係活喺一個唔好浪費咁多資源嘅地方。 係，我生個仔之後就要諗下，阿仔係咪要住喺架巴士嗰度啦？ 澳洲嘅做法係針對中方嘅又一無理挑釁行徑，再次表明澳方對改善中澳關係毫無誠意，勢必對雙邊關係造成進一步損害。俄罗斯全国多处有民众示威，声援在狱中绝食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警方拘留超过1000人。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几十个城市都有民众上街，在莫斯科市中心，示威者高叫口号，要求还纳瓦尔尼自由，以及俾医生进入监狱为他诊治。纳瓦尔尼的妻子都有参加示威。纳瓦尔尼已经绝食三个星期，健康急剧恶化。支持者担心他随时可能死亡，要求为他提供适当治疗。当局就说纳瓦尔尼获得与其他囚犯同样的对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63， 日元 108.01，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25， 人民币 6.492。英镑对美元 1.394， 欧元对美元 1.204， 欧元对美元 0.7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883 点，升3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2.94 美元，卖出 1793.68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强台风雪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虽然咧东铁嘅九龙塘站附近嘅列车咧就已经移离咗行车线啦，咁但系都再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咁重要嘅交通工具，咁而家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已经回复正常，东铁线嘅服务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咁各位可以淡化东铁线啦。咁另外讲翻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对出的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

早晨，钟哥 Kitty 啊，你哋好。 系你好啊，咁啊，股市琴日就麻麻地好啦，见到琴日都要全日啊跌513点啊吓，咁啊，恒指咧就收报28,621点，咁啊创咗一个月咧最大嘅跌幅，咁样咁市况方面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琴日就真系几显著回落，回落嘅原因咧都同美股跌有关啦。大家都睇住嗰几样嘢嘅，无论系呢一个所谓嘅波动指数吓 ，volatility index 吓，即系呢个讲紧系呢个 CBOE， 即系讲紧美国嗰、那个。有啲咩关系咧？就即系市场系咁样嘅，即系解读吓、如果你话即系预期住嚟紧嘅波动性有机会增加，咁呢个指数就会上。咁通常咧，预期波动性增加咧，都系讲紧波动向落嘅，即系波动向下嘅。咁即系话，大家会担心，哎，嚟紧会唔会好波动呢？咁通常都系讲紧一个避险嘅情绪嚟嘅。咁啊，喺美股之前一日就跌啦。不过咧，寻日咧就都叫做咧又升翻晒上嚟，即系讲紧道指啦，或者标普同甚至乎纳指咧，都已经咧又系好显著回升翻嘅。回升翻里边咧，寻日道指升翻300几，其实咧距离呢一个历史高位咧，亦都系只差咧。就係百零點嘅啫咁，好啦，咁啊，即係話點咧？今日港股咧又調翻轉，應該咧又會有翻一個反彈嘅動力嘅喎。咁啊，尋日咧就即係叫做係落到去20天移動平均線啊，即係個恆生指數。咁呢個咧，平時我哋都講啦，一個強弱嘅分界嚟，啱啱咧就一個所謂嘅保力價通道嘅中軸嗰度。咁即係話低過呢個水平咧，可能就即係會有多少少嘅調整啦。咁尋日咧就即係落到嚟啦喎。咁但係今日咧睇嚟咧，應該都會有少少反彈嘅，都仲未改變到嗰啲日升日跌啊，紅黑紅紅黑嗰啲情況。只不過咧就都係個波動性咧就開始又好似大翻少少咁。咁不過喺過去呢段時間睇幾個指標啦，第一港元匯率，第二咧拆息，頭先我講咧呢個波動指數，咁仲有咧就整體咧美國即係成個債券嘅知識曲線啦。如果睇幾樣嘢的話咧，咁我都會覺得香港個投資市場氣氛咧，都唔係話真係太差嘅，甚至乎咧都係慢慢咧就係改善當中。不過咧改善當中之餘咧，喺恆指早前跌到27,500啦，反彈咗都幾多噶啦，咁之後有啲獲利回吐，都實屬必然同合理。咁我亦都會相信今日咧又會彈翻多少嚇、即係唔排除300-400点咧。都絕對會有呢個機會嘅，咁所以咧就再嚟過啦。即係今日如果彈完之後咧，又可能睇下有冇啲咩新嘅消息咧，就再繼續咧就係即係對於個股票市場咧可能會帶嚟唔同嘅影響。不過睇翻內地嘅經濟數據啊，睇翻 A 股都尚算係穩定，咁睇嚟咧即係港股咧都未至於太差嘅。 希望升翻啲啦， 樂觀啲啊，樂觀啲啊。啊，啲人之前咧，譬如有得仲去旅行嘅時候咧，咁去到機場，咁必定去啲免税店嗰度買下嘢噶嘛，即係最後一擊咁樣繼續買啦。 係啊，梗係啦。 嗱，咁但係免税店咧，最初譬如去到而家都係話，我入去買嘢啫，冇諗過而家可以買佢啲股份噶嘛。咁咧即係有免税店咧就籌備想掛牌，有冇得提高一線咧？嗱，嚟緊可能話啲旅遊業可能會開放翻嘅嘛，多人去機場，有冇得提高少少咧？ 系你问我咧，呢一个即系讲到免税店购物啊，甚至乎讲到免税店生意咧，即系我都唔敢讲话最熟嗰个分析员啊，不过都其中一个，唔系想爆自己啲嘢，但我太太咧就系一间即系跨国全球嘅一间免税店公司度工作嘅，咁其实做采购嘅吓，即系买唔同嘅货咁。咁好啦，咁啊，當然有多少研究啦。咁頭先阿鐘哥講嘅咧，都可以講名，就係講緊咧呢個中免啊，全名就係中國中免啦嚇。嗱，即係究竟我哋免唔免咧？即係究竟係抽定唔抽咧，定係唔理佢咧咁？嗱，幾樣嘢嘅，先講個基本免咧。嗱，真係講緊按年嘅表現咧，都係嗰句，淨係今年第一季咧。點講都係咧，即係轉虧為盈嘅賺翻錢嘅。但如果你話講到舊年咧，都冇咩講噶啦，因為好似阿鐘哥咁講，呢間公司甚至乎其他頭先我講你話即係跨國，即係講全球，其實佢嘅最主要競爭對手咧就 LVMH 旗下嘅 DFS。咁啦，如果你話即係好幾間嘅呢一啲跨國或者係即係全球性嘅，當然啦，唔同嘅區域啦，分呢啲所謂免税店，其實都係講緊好多係喺機場啦，又或者市區，可能佢哋有獨立嘅一大座嘅一啲嘅物業咧，咁就係提供呢一啲所謂簡單講啦，一站式，即係話佢裏面乜嘢都有得賣，咁啊啲旅行團啊，就全部啲遊客啊，可以一次過買曬啲嘢就走啦，咁好多咧都喺機場，咁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咁 機場大部分鋪都冇開㗎啦。不過而家講緊內地咧，就係、是、個即係旅遊復甦嘅概念，未飛得出國啫，但係咧自己喺唔同嘅省咧、都應該周圍有得玩㗎啦。而家講呢個即係喺香港即係、發行 H 股咧，我真係覺得佢係絕頂聰明嘅時機嚟，因為而家講緊就係第一，起碼有個五一嘅時間咧，俾大家睇下，咦？內地咧嘅旅遊咧就開始復甦噶咯，最少啊，起碼呢一川州個省嗰只啦，飛唔出國都好。咁但係唔好忘記一點幾重要咧，就是、其實本身呢只股份咧就已經 A 股上咗市嘅啦，下佢嘅股份代號咧就係601，拜拜拜。好啦，咁咩意思咧？即係話咧，唔係特別標籤佢，就即係一同其他所有，如果 A 股已經上咗市，佢又嚟發 H 股，又或者佢喺美國 ADR 都上咗市㗎喇，佢又返嚟香港第二上市，其實呢就冇乜咩特殊概念嘅，因為佢本身已經有個上市地位。嗱，當然 ADR 呢就好貼價嘅，基本上香港同美國呢係完全同價，因為兩隻股份可以互換。好啦，嗱 ，AH 股呢就唔可以，但係而家呢有滬港通啊、深港通啊、港股通，理論上呢，如果你話新上市嘅 AH 股呢個差價唔會太大。咁但係 A 股已經上咗佢發 H 股呢，佢又唔會平得好多俾你嘅，因為咁樣又會對 A 股嘅股東唔公平。咁所以其實簡單啲講呢，當佢喺香港上咗市咧，其實佢嘅股價咧就係會係可能同個發行價唔係爭好遠咯。咁而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大家真係好中意嘅，咁其實通過頭先我講嗰啲渠道，可能已經買到呢一啲嘅個別嘅 A 股噶啦。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純粹講嚟香港上市同直接買只 A 股唯一嘅分別就係話用唔同嘅人民幣同埋港元計價咁解嘅啫，就唔係話存在好大差異。不過點講都好，講到佢哋即係嗰個整體收入咧，即係。喺舊年咧都唔係曳嘅，即都仲係講緊有增長。咁但係你話今年都叫做因為舊年嗰個基數就低啦，即係虧損啦。咁今年都轉虧為盈。咁業績上高，同埋五月嘅一啲旅遊嘅即係話算係旺季啦。喺今年內地嚟講都有個比較少少長嘅一個黃金週嘅假期。咁而家講法 H 股咧，我覺得佢揀正個靚時機啊！ 叻仔啊，叻仔啊， 係啊，喂 ，Dicky 仲叻仔，做足功課， 係啊， 好飽滿啊！關於呢個中免已經係一條 YouTube 片嘅內容嚟㗎啦， 而家飛咩？係飛唔出 Dicky 手指攬啊！ 好厲害，好厲害啊！ 我經理咧，即係可能考到我㗎嘛？ 唔會，我哋都咁，我哋真係我哋做功課㗎嘛，我哋都會之前問下你啊，講下呢個好唔好咧？咁樣係咪啊？講下呢。中年 阿歐真係絕對有嘅，就係十秒鐘之前啦。 係十秒鐘之前，得唔得啊？得唔得啊？得唔得？ 夠曬啊！的健係啊， 我覺得講得。 喂，咁另外咧，其實十秒鐘之前咧，阿歐都有同阿的健講，不如我哋講下嗰啲職優股同埋高息股啊，因為即係應對翻呢個動盪嘅事啦。咁啊，係咪即係揾翻一啲呢啲職優股、高息股咧，可能會即係安全少少啊？有冇邊啲咧，大家可以望一望啊？的健。 好，呢啲名咧絕對講得嘅，因為就係積優得嚟，亦都絕對安全。咁我過去都經常都講噶啦。投資者，如果你話好似我平時講嘅術語啦，打桌球啦，即係呢個又唔係話好通俗嘅。不過咩叫做半食又半 set 咧？就即係話我一方面咧就想入波好進取，但係咧如果入唔到波咧，我都唔會俾到個機會嘅對手咁樣嚇、好啦，意思咧即係話。都係進可攻退可守啦，其實簡單啲講。咁嗱，不嬲咧，我經常都講喺晨光都講過啦。香港電燈啦，香港電信啦，都係商業信託形式嘅呢啲合定證券 SS。咁你見到個即係股票咧，你會見到有兩個 SS 嘅英文字母就係咁解嘅 Staple Securities。咁啊，我覺得好穩陣噶啦，呢兩隻就真係進可攻退可守，而即係穩定派息咧，亦都係非常之咁穩定嘅。咁但係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兩隻咧，我都過咗之後講過，但係佢哋就真係都已經升咗唔少。不過升咗還升咗，我暫時都仲睇好。不過就要睇價位買啦。咁一隻咧就係領展，另外一隻咧就係致富產業信託。咁兩隻咧都係呢啲房地產信託基金，簡單啲講收租啦、經營商場啦咁。咁點解睇好佢哋咧？之前呢兩個禮拜都有推介過咧，我自己專欄。原因咧好簡單，就因為當幾樣嘢啦。即係全球疫情，當然好多國家，特別係哇巴西呢啲完全未受控。咁但係香港咧相對受控，咁亦都啲市民都出翻嚟消費啦。不過就小心啲啦，戴口罩啦嚇、考慮接種疫苗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咧即係由消費券概念，咁始終都派咗啦。咁可能 基層買柴米油要薑醋茶，咁但係中產可能就會攞咗嚟食下好嘢啊咁樣。咁所以我諗咧，最後其實都會惠及呢啲商場整體，因為有啲佢哋嘅租金咧都會同即係商鋪嘅所謂營業額咧係掛鈎。咁所以咧，我諗即係唔單止淨係佢哋嘅，譬如話啲地產發展商啲商場啊，可能都會有一個改善嘅收入，即係無論你話喺一啲即係。屋苑啊，你話由太古城開始講起，太古集團啊，即係都係太古地產啊，甚至乎頭先我講話智富產業信託同領展啊，咁呢啲咧我都睇好嘅，不過就佢哋最近我估下都真係升咗幾多，咁呢兩隻咧就可能睇下位，咁但係之前另外嗰兩隻咧就買咗當儲錢咧，我都覺得風險同即係話問題都不大嘅。 係咁啊，散股民可以留意下啦，自己又做下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迪奇头先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 好，唔该，迪奇，听日再倾，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啦，我呢个优惠呢就是我想好多人每一年呢都等几个机会嘅，就是去一间大百货公司嗰度扫货。 有嗰间啊， 有一啲感谢祭呢。咁我自己呢就多数避开，直头嗰区呢都少啲去 系 啊。因为我会觉得交通受阻嘅。你见到呢都系围住成个商场喺度排緊队喎。虽然佢已经呢分part one, part two, 即系某一啲商店呢就叫做喺 第一期嘅时候就做优惠啦。其他嗰啲商店就第二期做优惠啦。但无论第一、第二期都好咧，都系咁多人围住嘅。你哋有冇亲身去过先？ 冇， 我有、 啊。你有啊？你买咩？ 我 买咩、 啊？ 我想问。 因为系买旅行箧啊？ 唔系啊，因为咧佢有分几 part 嘅，佢有阵时咧会卖嗰啲B B 仔嘢嘅。咁、老实讲，佢卖嗰啲 B B 仔嘢咧，个价钱的而且确又系有阵时可以做到唔错嘅。 但你排得队嚟，你个 B B 都大咗啦。 咁又冇大得咁快，都仲未戒到啦。 佢生第二个啦嘛，已经。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自己觉得咧，有阵时入去排嘅时候咧，有某一啲嘅商品咧，我觉得个价钱系真系吸引嘅。例如系买嗰啲平时我唔会买，就系嗰啲特别贵嘅苹果汁。 哦， 嗰啲咧，我平时觉得哇咁鬼贵嘅咁样，咁但系如果你一减价嘅时候咧，佢可以减成差唔多半价、我有见过差唔多半，咁我觉得诶，咁我扫几支翻去，我有见过啲人咧系一箱抬走噶，系啊，原来我去到嘅时候咧，佢啱啱入货，都冇半个钟。就是賣剩你呢支嘅咋，你要攞就快啦咁啊！即係佢仲咁樣同我 講。其實咪唔好咯。如果你平時冇飲開，突然之間你飲埋，哇好啊！飲完之後，跟住加價，你又冇得再飲喎。等一年，咁你咪仲辛苦。 所以佢咪成箱抬走咯，係 啦， 擺得噶嘛。 一箱都唔可以飲一年啦。 佢哋可能搣下搣下飲啊！我見到有啲人係 咁滋陰啊， 好滋陰啊！但係佢有啲嘢係 OK 嘅，不過我自己都覺得好怕咁樣排，因為佢嗰條龍咧。佢分咗四五条龙去到俾大家排、我成日觉得呢个排队嘅方式咧系唔公平嘅，应该系排一条队，然后大家分散去嗰个 cashier 嗰度俾钱系最好嘅。咁排一条队嘛。 嗱、所以今日咧呢一个优惠系非常之好嘅啦。呢一间百货就日式百货啦，即系 S 字头嗰间啦。咁啊，好多时喺铜锣湾你见到即系围住喺个巴士站出面等啦。咁啊，但系咧即系等你都会觉得你望到佢等你都觉得辛苦啊嘛。原来而家咧就已经去网上嘅优惠 感谢制。 就開始咗啦，咁所以你可以咧，即係如果足不出户都可以，即係睇下有冇一啲嘢咧係啱你。 撳到㗎，係 咪啊？ 嗰啲線上 即係 server 會 down 咗。 唔係啊，使 down 啊，好簡單啫嘛。十點鐘開售，十點零一分就已經 冇咗 啦。 喂，但我見佢嗰個網上線上預購嘅優惠期咧係21日至到5月6日喎。嗱，咁佢預咗咁多日。冇理由第一日即系零一分冇晒噶，即系佢预咗咁多日，应该都每一日会渗啲嘢出嚟。 就系每一日都系零一分冇晒最 hit 嗰啲咯， 系啊，即系有啲超级特惠嗰啲咁，你咪冇晒咯。有啲可能平5蚊嗰啲，咁咪继续有俾你咯。 系啊， 喂，咁都睇下有啲咩 好，又唔好泼咁多冷水系咪啊？ 喂，咁大家都应该要存有希望嘅。 好似留意下每一次讲优惠咧，我都系。泼冷水嗰、那个 系嘅， 都 系 放库。 可能你都唔系好需要呢啲根本就 执嘅嘢， 你乜都有咯。 系啊，你又讲唔中佢心目中想听嘅优惠， 即系嗰啲 有冇讲过玩具优惠？冇啊，冇。 玩具应该都有减价嘅， 算啦。 系咯、啊，其实呢度都系贵 啊。佢就算 discount 咗，都系都系贵过出边噶。 都系落翻深水埗啊。嗱，咁佢有啲咧都系一啲热卖嘅货品嚟嘅，譬如嗰啲日本嘅厨具啦。一隻鍋咧，我唔知呢個係咪佢嘅牌子，所以我唔講。但係咧喺網上面我都覺得好神奇，佢話會滾唔捨嘅喎呢個鍋，係啊銀色嘅，跟住個柄咧就係木做咁樣。 阿星應該介紹呢啲啦。 哇，好勁啊！跟住咧佢你望到佢樣子，係啊係滾唔捨㗎。 上次嗰個咩風扇啊嗰個真係 係啊， 嚇死人！風扇冇，風扇冇， 風扇佢係提你啫，提你啫，係啊，提你佢滾捨啦咁樣。咁啊，仲有譬如一啲咖啡機啊等。等咧，佢話都會即係陸陸續續係推出，有個低至四折啊咁樣樣嘅，咁啊有啲仲低至兩折添，係啦。咁啊，因為我自己咧就因為冇排過隊啊嘛，咁我亦都唔知道，我原來網上都可以去 嗱，你可以做一個測試員。睇下係咪真係十點開售，十點零一分就撳唔到。有啲咩你想買咧？如果喺呢個列表嗰度有冇咧？ 有冇啊？咪嗰个滚唔醒 嘅，唔紧要啦。嗱，你嗰日咧做完节目，咩都唔好执嘢啦，即刻上网都系揿唔揿到啦。 但又咁，即系如果系你网上揿唔到嘅话咧，你五月嘅时候真系可以直接成个人动去排队都得嘅。 好啦好啦，五月先讲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二十二日系一年嘅第112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53日。1993年4月22号负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天和国际空间合作事务的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国家航天局正式成立。国家航天局官方英文译名为 China National Space Administration， 缩写为 CNSA， 简称航天局，负责对航天活动实施行业管理，承担职能包括研究拟定国家航天政策和法规，研究制定国家航天发展规划、计划和行业标准，重大航天科研项目的组织论证与立项审批，政府及国际组织在航天领域的交流合作。四月二十二号出生的朋友对于具组织和建设活动相当积极，擅长组织营运，懂得以轻松手法完成艰辛任务，拥有威严的仪态。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带领庞大的组织是不是你人生最大的挑战？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对于未知宇宙的探求，应该不分东西，不应该再是竞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土瓜湾发生交通意外，一架九巴在九龙城码头怀疑撞到一名男途人之后，再铲上行人路停低，伤者倒卧在马路，鞋飞脱，伤势严重，但是清醒，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发在朝早近七点，现场是新码头街。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开会，讨论四宗曾经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人士死亡的个案，涉及四名54岁至92岁的男子。委员会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四宗死亡个案与接种疫苗有关。至于两名曾经接种疫苗的32岁女子分别流产以及胎儿死亡的个案，

然后就去到而家嘅令和时代。蒙面超人唔系长期人气都咁高嘅，喺1989年推出咗蒙面超人 Black RX 之后咧，佢系去到2000年嘅时候先至再有新嘅电视片集，就系蒙面超人古家啦。跟住佢嘅人气就不断咁样上升，直至到而家为止，你喺街上面行都会见到有唔同嘅蒙面超人产品，有专为小朋友而设，同埋为大人而设嘅收藏品，价钱上落都可以好大噶。 我每一次都要问啦，喂，阿崔杰同你有冇睇噶？崔杰同 你阿哥有冇睇啊？ 睇咧我就冇乜印象，但系头先你讲到佢有好多产品咧，我就有拥有过一只，我好记得蒙面超人嘅手錶。在中学的时候，因为那个手表那时候很兴，那些很大只，然后可以揭开，即是懒是玩具这样的。那他就出了几款，有蒙面超人，有咸蛋超人，有面包超人。那总之就将他们的头呢很大个，是一个壳来的，那就粒了在表面那里。那你要打开呢才见到那个跳字的。 中学啊， 中学啊， 即是玩具嘢嚟嘅嗰啲，应该 系啦，懒得意，即系好夸张咁样，系好夸张咁咧。咁后来咧，我就拣咗蒙面超人嘅，纯粹系因为觉得佢只色比较抢，因为咸蛋超人即系好似喊肿咗咁嘅样咧，我就觉得佢对眼有啲核突嘅。咁面包超人咧，我又唔中意佢肥啲啲。 你再够胆咁样讲一次， 系咪会俾 行出去啲广播道口？好多 fans 会上嚟揾你嘅。 系咩？系咩？系咩？对唔住，我有睇破坏王啊。咁我就揀咗蒙面超人啦。不過我都好想問，其實蒙面超人係咪一隻昆蟲嚟噶？ 嗯，係。 係，佢係咩昆蟲咧？ 好睇，好明顯啦，睇佢隻眼都知道係一隻蚱蜢嚟。 係咪 蝗蟲？ 蝗蟲但其實我細個睇嘅時候，我以為係烏蠅嚟嘅。 烏蠅，係啊，我都以為烏蠅。又講過蝗蟲、蚱蜢、蟋蟀咁樣好多名啦。 即係總之係覆眼嘅昆蟲啦。 哦。 雖然唔明點解，但係即係細個睇嘅時候咧，即係。我記得嗰橋段咧，即係有一個套路嘅早期嗰啲，就一定係嗰個人好叻仔，或者好靚仔，或者有啲咩 科學家， 即係天才啦。總之運動神經好好啦，或者跟住就唔知點解俾人捉咗之後咧，跟住就改造完，臨到最拉尾個 step 咧，我又真係唔明啊！嗰班壞人點解次次都唔吸收教訓？點解唔洗完腦先至開始改造咧？就係嗰個超人就係、是。有咗个超能力啊，跟住谂住，我洗你脑，跟住嗰个人就走甩咗，咁就跟住反过来要对付翻你。 如果改造咗个脑之后，先至改造个身咧，咁、那个古仔就冇得再做落去啦嘛。咁所以为咗个故事要发展咧，就必定要咁样铺陈先得嘅。咁今日讲咧，阿梁岳希带翻嚟呢个蒙面超人咧，就系讲紧第一代啊，即系50年前嗰一套。日文名就叫本乡猛啊，即系中文译名叫熊大龙啊嘛，即系当年啊蒙面超人，哇，嗰阵时真系横扫一时啊！喺香港嚟講咧，突然間係覺得好似呢個世界原來有電視可以睇嘅。咁、以前我哋睇開嘅通常都係大台嗰啲電視劇啊嗰啲咁樣嘅啫嘛。咁、但係冇一個叫做特攝英雄咁樣出嚟嘅。咁呢一個出嚟嘅時候，嗰陣時我最記得嘅就係喺當啊仲係叫做麗的電視，喺麗的電視播嘅。咁直頭係可以點樣咧？因為細路仔就中意睇蒙面超人啊嘛。大人。唔中意睇呢啲戲嘅，咁於是乎咧，咁佢哋好明顯就係將呢個節目就擺喺同大台播緊一啲最緊要嘅成人節目，即係新聞報導嘅時候打對台。 哦， 咁啊睇下究竟，如果係屋企即係大人話事咧，就係、是、一定要睇呢個新聞報導。細路仔話事咧，我覺得我哋要睇蒙面超人。咁呢個咧就造成一家人咧成日有啲矛盾嘅 家庭糾紛， 家庭糾紛由此起啊。 嗱，但嗰個年代已經係家家户户都開始有電視噶啦嘛， 大部分都有啦。 咁但係喺嗰個時候睇蒙面超人嘅小朋友，即係嗱嗰陣時你係肯定有追啦，咁你追你贏唔贏到屋企人啊？ 贏唔到啊，因為屋企一定要睇新聞報 導。但點解佢咁殘忍呢、這個安排佢唔可以即係一人讓一部咩？睇完新聞咪俾佢轉台咯。 因為兩個電視台啊嘛，唔同電視台播啊嘛，所以就係爭緊客啊嘛。嗰陣時我自己嘅做法就係點樣咧？我唯有咧就走出走廊。去走，我好記得係走廊尾有一家人咧， 就係僆仔爭贏嘅， 就係僆仔爭贏，佢仲要係唔閂門嘅，即係淨係拉鐵閘嘅啫。咁咧就懶喺度睇風景，因為走廊尾啊嘛，就懶睇風景咧。跟住個頭咧就擰去嗰邊，睄緊裏邊播到邊度先，就咁樣一路一企咧就企半個鐘頭，啱做完一集咧，我翻嚟啦，咁啊就 哦。 點解你唔同人哋打好啲關係咧？ 就係因為打好咗關係，佢先至唔閂門咋。如果唔係門都閂埋，冇得你睇啊。 哦，哇！咁但係你一個。 側面咁樣睇，即係斜視喎。 喂，但係已經好啊，已經好開心啦、嗯，即係有得睇已經好開心啊！當時睇都冇得睇噶嘛。 咁係咪跟住翻到學校嗱？因為蒙面超人咧，其中一個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是一定嗌口號啦，跟、住然之後就做嗰啲動作啦。咁嗰陣時係咪翻到學校，基本上啲同學仔都一定就係小息喺度做呢樣嘢嘅咧？ 嗱，當時一定會係啦。嗰、那個譯名先好嘢，即係譬如話蒙面超人呢個名，我都覺得譯得幾精緻嘅，即係幾好啊。咁裏邊咧，佢哋變身嗰啲變身，其實當時咧。就係冇譯到嘅，即係冇話變身冇呢個字嘅、 嗯， 反而係嗰啲絕招就會有用嘅。咁其實如果用日文嚟講咧，佢只係話騎士踢你，騎士一拳打你，即係嗰啲咁樣嘅日文嚟噶嘛。咁、但係中文咧，佢就如果咁樣就好似唔夠力啊。於是佢就改咗個名，唔知點解嘅，就叫做風雷電。 系 唔知点解嘅，我哋风雷电。 咁其实系咩？其实就系踢你， 就踢你咯。咁所以翻到校嗰时就系一踢人嘅时候，你就唔会踢你嘅。风雷电， 你应该中咗好多次风雷电啊？ 个个都中啦，点解无端端会风雷电呢？就唔知点解。 同埋嗰阵时嗰啲译名咧，就系好得意噶嘛，即系。誒聽落而家呢個時代聽落有啲孏嘅，即係譬如誒洪大龍啊、洪飛虎啊，點解要姓洪咧？係咪嗰期洪金寶紅咧？ 唔關事，洪金寶嗰時都未算係叫做上位添啊，七十年代。 哦，咁係咯，我有時我覺得啲取材啲名好得意喎，係即係你望翻轉頭係有啲 hea 地嘅。 都唔係嘅，當時其實任何動畫又好，或者呢啲特攝片都好啊，佢哋所謂嘅譯名咧，必定係要你哋好容易記得上腦。而家嗰啲譯名咧，你記唔到㗎，即係佢可能跟翻，會比較專注跟翻原本日文嘅發音，又或者嗰個嘅叫法，或者本身佢哋個角色設定啊。安之維爾拉維小姐啊，即係嗰啲咁樣咧。安之維爾拉維小姐，我而家講都知道講唔到啫。嗰啲以前好易叫噶嘛，洪大龍咯， 係 洪飛虎咯，咁、樣就 好似你身邊嘅同學咁啊嘛。 洪大龍，好身邊同學咁樣噶嘛。 《鐵甲萬能俠》個主角都係姓洪嘅喎，係嘛？ 鐵甲萬能唔係刀劍郎，刀劍郎嗰個係咁。譬如三一萬能俠嗰啲叫做偉雄，偉雄、啊 嗯， 即係叫偉雄。即係我隔離個班，我即係有個同學叫偉雄啊嘛， 哇！咁你好型啊， 三一萬能俠咁樣 啦。但係蒙面超人嗰陣時候，即係最早期嘅年代，我記得香港有段時間好似係停咗冇播嘅，直情 呢、這個就有少少就有一個不幸事件嘅。即係如果你講翻點解蒙面超人停咗咧，咁話説蒙面超人你播咗第一輯，咁佢有個二號噶嘛，咁呢個點解無端端會有個二號就題外話咧？可能我哋揾日再講啦。咁播咗二號之後咧，咁去到三號啦。咁但係去到三號嘅時候，因為由於正話都講咗，好多僆仔咧好中意玩啊，即係扮戲中嘅一啲英雄人物，咁啊譬如踢啊、打交咁樣。咁當年咧就有一個不幸事件，因為有一個小朋友喺天台玩嘅時候，真係扮蒙面超人，點知不幸地跌咗落街，跟住咧就真係喪失咗寶貴嘅生命嘅。咁呢件事咧就係當年引起好大迴響嘅。咁然之後大家就會聲討，點解你要播呢啲電視片集啊？即係之後就會有好多呢啲聲音出嚟，咁然之後咧就即刻停播咗，即係電視台受到輿論嘅壓力啊嘛，就即刻停播咗，於是就突然間冇咗咯。咁但係日本就冇嘅，日本就繼續做緊嘅，因為呢個係香港嘅事件啊嘛。咁停播咗之後，咁跟住就隔咗都差唔多年幾兩年之後，可能係因為嗰個版權仍然喺度咧，又或者都隔咗一段時間啦。咁跟住咧再喺電視台播，咁當然咧佢再播嘅時候咧，有好多嘢係改咗嘅，譬如。蒙面超人呢個名字就冇改到嘅，咁跟住裏邊人嘅名咧就全部改曬啦，或者佢哋用嘅招式嘅名字又改曬啦，即係好多嘢都改咗，咁無求咧好似係想將件事同以前有一個即係切割咁樣啦，大家 唔好諗翻起啲唔開心嘢啦。 咁但係跟住就係去到嗱，我細個睇嘅時候就係光太郎啦，即係Black RX 同埋Black 1988年啦，呢個最暫時嚟講，即係譬如你哋三十零歲嗰啲咁，就最多人就睇 Black 大㗎啦。 系啦，咁而嗰个时代咧，就大家会觉得有啲破格嘅，就系因为有两个蒙面超人啦。因为平时系即系多数就系一个主角噶嘛，就唔会有另外一个同佢差唔多款嘅，会成日喺个故事里面穿插。咁呢一个系咪即系蒙面超人？好似系我睇翻啲资料咧，就每一代咧佢都有啲新嘢，譬如嗱呢个咧呢一代就开始又会多咗把剑。即系早期蒙面超人系冇枪冇剑噶嘛，咁而家就有刀刀剑剑乜都出齐，即系总之因为要有商品。 其實而家我都話蒙面超人好多時候係廣告雜誌嚟嘅，佢要為咗賣啲乜嘢玩具，賣幾多玩具，於是乎佢要將呢啲產品係植入式喺嗰個電視片集裏邊，要俾你睇咗先， 點樣用啊，玩幾耐啊，咁一定會齊曬呢啲咁樣嘅。 咁到而家為止咧，嗱咁多個蒙面超人，鐘哥你係咪都仲係依然咧記得曬佢啲變身嘅動作嘅咧？ 記得，記得，記得，即係甚至乎而家新嗰啲我都記得㗎，即係因為我屋企都有玩嘅。 有冇機會係可以揾一次喺 Facebook Live 嗰度展現啊？ 咁又冇啊，好攰啊！而家你加加埋埋成廿幾三十個蒙面超人，你做曬一次咧，真係會 減肥運動， 真係減肥運動嚟嘅，會頭暈嘅。我哋揾個機會再講點解會蒙面超人會無端端由一個變咗咁多個啦。不過今日揀呢隻歌呢，大家要聽多少少。呢隻呢開頭播嗰隻呢就日文版呢就最元祖嗰隻真係電視劇主題曲嚟嘅。 咁射埋路啊真係。 嘩好新手喎、 啊。係咪 就係嗰隻囉。但係跟住有一個廣東版你有冇聽過， 我泰文版我有聽過，你有冇聽過？ 你上網睇到嗰個堅啊，嗰個堅啊， 嗰個嗰啲中文翻譯啊嘛， 係啊， 音嗰個好犀利啊嗰個。我哋唔係聽泰文係 嘛？唔係，我哋今日聽下一個日文版，同埋後邊聽埋佢有一個廣東版嘅。 射馬路，射馬。地獄の軍団我らを狙う黒い影世界の平和を守るため Go! Go! Let's go! 輝くマシンライダー シャッ ライダー キック 仮面ライダー仮面ライダーライダーライダー蒙面超人聲威震九天天悲痛奪風雷天勇猛似虎身壯力又健一地衝天心堅志更堅絕招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下发音。早两日讲过喺英文生字里面，有啲字有啲音节系唔需要读出声嘅，就好似之前提过嘅 business， 千祈唔好将佢读成 business。其实有好多字都有类似嘅情况噶，比较常见嘅咧就有一个星期里面。星期三的英文了，咁到底星期三的英文正确读音是怎样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I'm not the type to be noticed, cause I'm barely 5'7. I'm okay good looking, black and old fashioned. I'm 20 and clueless, but most things romanticListen to pressures of dying alone. I hate being single for this long. I'm not the type, I'm not the type to steal your girl. I'm not the one, I'm not the one to speak up first. I find it hard to put someone before my work. And I'm too shy, so I'm struggling upset. Guess I'm just a boyfriend material. I think I need some loving tutorials. Can't seem to say I love you.I'm dying for some boyfriend tutorials. Don't fit into that modern criteria. So I'm not what this girl's on. I think I'm better off being myself, I know, yeah. It's color Kleenex for the moments till I don't, yeah. I keep on running out of swipes, so ten I go, yeah. But sticking to real life is too damn slow. 头先讲到星期三。之前有听人叫过呢一日叫做 Wednesday， 亦都有人读做 Wednesday， 但系其实 D 同埋 N 两个音都唔需要发出声噶， 星期三的英文是 WEDNESDAY。 如果照头先的讲法， D 和 N 都不需要读出声的话，这个字应该读成 Wednesday Wednesday。 有趣的地方是它中间那个 Z 是有 Z 的音的， Wednesday Wednesday。学语言最重要的呢，就是反复练习和不要怕犯错。这个字你每七日就可以练习一次了。希望你都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将星期三 Wednesday 的英文越读越好啦。 车啦，近排好 hit 就系嗰个考车嗰个节目啊嘛， 哦， 系 啊 系 啊， 系 啊， 新牌仔啦，我哋都做过新牌仔， 我哋都系， 咁有阵时大家都喺道路上边忍让啲啦，见到有啲 P 牌咧，但系当然有啲 P 牌啲车都好辣嘅，揸到， 摆明入边嗰个唔系 P 牌，我觉得啦， 系啦，咁啊，所以都俾啲 P 牌啊或者新手嘅驾驶、新手司机咧一啲啊叫做叫做減少養車費用的小貼士，咁都有四個嘅。第一個咧就係慳油嘅迷思咁樣啦。咁首先咧，大家就覺得啊，即係究竟係咪好多人咧，撻車之後咧都會等一陣先開車？你哋會唔會啊？ 我以前唔會，而家我會。 系啦， 因为架车实在都 旧咗， 系啊， 揸得太耐， 同埋你 feel 到咧，佢挞著咗个引擎之后咧，佢副计喐紧啊嘛，跟住你可能等咗分零两分钟，你发觉副计个声唔同咗，变成咁样嘅，跟住我先会开车。 系啦，嗱，小华会咁，你会唔会啊？ 我而家都会啊，我真系 又旧咗， 因为佢真系旧咗咧，你系俾少少时间去变翻一个正常嘅， 等佢热下身都好啊，唔系一阵又拉伸条筋。 咁有啲驾驶达人咧都教啦，话其实唔需要乱车啦，咁样已经 系 啦。好多人咧，挞车之后都会等一阵咧先开车啦。其实咧，依家咧道路上面大部分四分三嘅汽车咧已经采用咗咧呢个燃油喷射系统，只需要一开始挞着副计嘅时候咧，揸慢少少就可以足以令个引擎可以 warm up 得到。 哦， 系啊，呢个不过可能都系啲好嘅手势嚟嘅。 系， 我都系由细听到大噶呢一个说法，就系一挞着架车唔好即刻开车啊，咁样嗰啲方法，咁 同佢交流下先啦， 去交流下， 问佢瞓得好唔好啊？ 系啊系啊，咁啊，即系有啲跟住咧啊，关于新牌仔咧个停车场嘅迷思，咁啊，你哋觉得咧，即系停车场嚟讲啦，半个钟头收费好啲，定系一个钟头收费好啲？ 梗系半个钟啦， 我又觉得一个钟， 点解啊？ 一个钟。我觉得容易啲就时间，我拍得车嚟，跟住搭 lift 上去，搞下搞下咧，其实都好容易过咗半个钟。系啦，咁如果佢半个钟收费，通常系会贵过一个钟收费。 哦，系咩？ 系啊， 我仲谂住话，因为我过咗一分钟，你都收我一个钟，咁你如果过咗一分钟，你收我半个钟，好似锯啲嘛。 系啊，嗱，普遍嚟计咧，其实咧，小白系讲得啱噶， 即系因为半个钟系贵啲。 系啊，半个钟嘅停车场有机会系贵啲嘅，咁样你以为就系话，半个钟半个钟咁样上就理论上 啲啦， 系啦 ，flexible 啲啊，随份有精啦，但系咧。精咗嘅咧，就反而係個停車場， 同埋半個鐘嗰啲停車場咧，佢架 lift 通常都係特別慢嘅。 我係咩？ 你有冇拍過啊？ 就令到你失之交臂，搞唔掂。 早啲出車啊！ 要早啲出車，預好啲時間。 西豪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而家龍翔道去荃灣近住黃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比較車多。另外，土瓜湾的新码头街近住九龙城码头巴士总站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就全线封闭，咁而家咧就只系部分嘅行车线封闭，一带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咁而家启德隧道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去柴湾方向排到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 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入口一段都是慢车，排到去北架山花园。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比较车多，排到去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路一段车多，龙尾在浪翠园三期。洪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挤塞，龙尾在石埗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慢车，排返去吐露港公路，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而家就在白石角。而大埔公路反方向入返大埔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鍾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揀 Mini Live。 即将加盟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新节目《同你继续倾》的马俊伟已经亲自精选了二十首经典之作，而家就等你行使投票权，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投选你最喜爱的一首，得票最高的五首歌曲，马仔将会在音乐选民有得拣 Mini Live 亲身演绎。四月二十三号中午十二点就会截止投票噶啦。 仲要记低呢个日子，音乐选民有得拣 Mini Live， 四月二十四号星期六下昼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现场直播。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喺呢度有佢哋嘅故事。 Namaste, Srotasati Tapailai, our Hong Kong connection, Nepalese workers helping to build Hong Kong radio program. 香港通，尼泊尔建筑工人的故事。 自强号列车现正到站。 每一个车厢里边咧，系代表一个轮椅朋友嘅动力故事。 自强号列车，残障人士的生命故事。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市场继续关注美股业绩同埋全球疫情嘅形势啦。美股反弹嘅势头稳固，道指收报34,137点，升咗316点，标普500指数升咗38点，纳斯达克指数升咗163点，科技股都有追捧。不过个股方面，网上串流平台 Netflix 首季嘅订户净增长只是得398万户，是2013年以来最差的首季表现，少过这间公司原本预期的600万户订阅人数，更加远少过去去年同期的1580万用户，拖累股价全日下挫 7.4%。 所以有时候这一类的科网股升的时候当然备受追捧，但是散水的时候大家都会急急脚地走。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啊，今日我哋呢个环节咧，请嚟呢位咧，可以话系日本飲食达人啦、啊。咁啊，即系将我哋咧啊疫情啊有成年几两年啦，冇去到日本嘅一个感觉咧，唯有啊就系食住佢嘅拉面同埋食住佢嘅乌冬咧，去感受一下。 就系靠晒你啦。 系、哎，佢 Mita 神啊，你好 ，Mita， 早晨。 早晨 ，Mita。 早晨，大家好，早晨。 系想讲日文啊，哇，又好咁样啊，唉、哎，你几咁挂住日本啊？咁但系先问咗第一样嘢啦，咁揾 Mita 神做访问咧。就是因為佢都有少少嘅工作面向，可能咧就關於啲 fitness 嘅事，咁我哋可能往後嘅時間先多講少少，但係聚焦講下飲食業先啦。過去嗰一兩年咧，其實都係算係飲食嘅寒冬啦，咁啊即係疫情嘅緣故，大家都唔想，咁但係係咪 A 都有影響生意 ？B 嚟講，你哋有冇變陣或者諗啲計仔出嚟咧？啊！即係喺唔炒人嘅情況底下，大家都食嘢，想食嘢嘅人又食到嘢，想開飯嘅人又開到飯，員工又開心，老闆又稱心咁。 最少維持翻個業務先啦。 係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好嘛？唔該。 係啊，咁其實最嚴重咧，反而真係疫情嘅時候咯，即係上年三月開始咧，二月零三月開始咧。因為好多時候你係估唔到，因為到而家你有四波疫情嘛。咁根本你喺第一、第二、第三波嘅時候咧，你都估唔到係會接二連三咁樣咧，都係會係有新嘅一波嘅疫情嚟嘅。係 啊， 咁係啊，真係好頭痛咯。咁到咗而家第四波啦，其實我哋就好謹慎嘅，你已經係根本係覺得係會有第五波嘅，一定係要諗係要 諗遠啲啊，嗬， 諗遠啲啦。即係上年咧，其實去第一、第二波嘅時候咧，都其實仲覺得唔會有第三波嘅。咁我相信嗰時，譬如上年十一月嘅時候咧，好多人咧仲喺第三波嘅時候咧，覺得啊冇第四波噶啦。喺十一月嘅時候，你見到咧市面上咧有好多鋪頭咧反而開業噶，好得意噶。你見到咦哇點解仲開業嘅？但係就係大家覺得就係第四波唔會嚟啊嘛。 跟住個租又未回升翻嘅時候，可能 係啊點啊？依家好平啊，邊度邊度啲租好抵玩啊咁樣。 同我哋買股票一樣係嘛？ 係啊，點不知越跌越有， 應該見底啦啩咁樣。 點不知又第四波咁，所以真係做有陣時做老闆都要有備無患。 係啊，同埋要諗長遠啲。 但我見到你都逆市擴展喎，呢個時間係嘛？ 唔係啊，我哋嗰啲所謂逆市擴展咧，其實之前咧係已經咧籌備好啊，或者一啲租約已經簽定曬㗎啦。因為咧，譬如我哋係喺疫情嘅時候一路開唔到啊，咁我哋寧願咧就已經簽咗約嘅時候咧，我哋咪繼續落去，即係忍住先。咁啊喺內部咧唔好公開住，就搞好曬所有自己個餐單啊，或者個 concept 啊，咁跟住再培訓好啲人才咧。我哋之後等個疫情緩和啲咧，我哋先又再出啊！咁人哋以為我哋逆市擴張咯，你明白？ 其實係等待一個好啲嘅時機啦，稍微。咁我知道 Mita 咧，其實就有做呢一個拉麵嘅生意啦，亦都有做呢個烏冬日本烏冬嘅生意啦。咁喺香港咧都開到成行成市嘅。其實你話食日本拉麵，尤其是近呢幾年啦，咁但係 Mita 咧算係都係比較先鋒、比較早期啲喺香港，即係未話。度度都有拉麵食嘅時候咧，你就引入嚟香港。 係啊，嗰陣時好勁抽啊，排隊排到，喂，可以幫我問叫老闆留個位啊？ 係啊， 過幾兩個鐘啊，夏天係 啊，嗰陣時啱啱話，仲要係即日本嘅拉麵喎， 直營啊，即傾個版權啊，傾個 right 翻嚟咁樣都唔係咁容易噶嘛。當年啦，講緊 咁啊 ，Mita 當時點解會有呢一個概念，即係覺得引入呢個嘅拉麵入嚟香港咧？ 係。 其實本身我細個咧就去日本讀書啦，咁跟住咧就好自然地咧一個緣分咧就做埋嘢啦。咁其實嗰陣時做啲乜嘢咧，就係做一啲關於咧，其實廣台嗰陣時我做嘅節目咧做封煙咧，即係喺日本講啲新潮嘢啊，即係做一啲咧幫香港 media 咧做一啲揾啲新嘅料子啦、情報啊，所謂譬如電視台啊，或者雜誌啊，甚至電台咧，就講一啲新嘅潮流或者一啲飲食文化嘅嘢咧，就話俾香港人聽咁樣啦。 哦，原來你係特派員嚟嘅。 係啦，啲類似咁樣嘅。咁久而久之咧，咁其實嗰陣時就讀書咧，就啱啱去咧，啲 yen 又高啦，咁唔敢亂使錢啦。咁但係好少外即係接觸外邊去個世界機會嘅。就算喺日本讀書嘅時候，因為你驚啊嘛，哇洗大約會唔會過唔到日子噶，諸如此類嗰啲啦。咁但係之後，自從接觸咗呢啲工作之後咧，就逼咗自己去日本，即係讀書以外嘅地方去揾料去睇啦。哇，覺得原來 日本真係好多呢啲日本文化嘅嘢係值得係要留意㗎喎、哦。咁由嗰陣時開始呢，咁我就除咗係咩時裝啊或者玩具啊景點啊之類之類呢，另外一樣嘢就是飲食呢係一個好大嘅題目嚟㗎。 嗯， 咁呢其中呢喺飲食裏面呢，我最鍾意呢就係拉麵。因為呢當其時呢拉麵呢係一個最平嘅餐單，我自己可以食到嘅1000英留下。咁呢可以最多變化同埋最野味嘅食品。喺嗰陣時我就周圍咁樣去食啲唔同地區啊或者啲縣啊嘅唔同味道嘅拉麵啦、啊。嗰時都未有手機嘅，咁我用嗰啲最初頭啲都係有部 digital camera 嗰陣時最初開頭，咁我影低曬我食過嗰啲拉麵嗰啲味道啦。咁嗰時我就差唔多咧，全國咧我就食咗差唔多800多間嘅嗰時。 即係你食咗800多碗面。 即係 Mita 即係拉麵達人嚟啊！我嗰陣時睇仲有 Don't Touch 啦，嗰陣時可以講啊，哇！就係嗰陣時就訪問 Mita 實，哇！咁勁抽嘅一個人，即係究竟係九州拉麵同埋邊度 邊度而 個分別，或者札幌拉麵係點點點咁樣，即係嗰個係好細緻，亦都係一個文化研究嚟嘅。我真心覺得係，即係當年有一件咁嘅事啦，亦都你係第一人啦，我夠膽講。 多謝 。哦，咁我都係報道講翻嚟啫，我都係睇雜誌啫。 係係OK， 咁其實久而久之咧，啲情報越嚟越多，同埋即係想好多啲發揮空間咧，想話俾香港人聽咧，其實唔係全部最美好嘅。你哋入新日本唔係間間都好味嘅。 嗯。 係由我過濾過，我食過係一啲唔好味，我就唔會介紹，好味就介紹咁樣啦。所以我就最後決定咧就。集結成書咧，就出咗一本拉麵書啦。 嗯， 咁就係香港出版，就我自己咧喺咁多間裏面咧，咁耐以嚟咧最中意50間咯。咁、就出咗本書喺香港度發行咁樣咯。 係，咁你引入嚟香港嗰間就係其中一間啦。 係 啦， 係咪？ 係啊，冇錯啦。咁、我就即係心諗，下個 step 就係有朝一日啊，唔係淨係情報喎、如果我真係有一間。好實在，我自己又鍾意嘅拉麵鋪呢，直頭帶嚟香港呢，帶個師傅嚟香港呢，咁咪 日日都有得食囉。 係呀， 咁即係令到我哋香港朋友都有啲食福啦，而唔係淨係單純生意嘅面向嘅。你頭先一路聽 Mita 神娓娓道來，你就會知道一樣嘢，就係、人哋都即係食好多好多碗， 佢真係鍾意呢一樣嘢嘅。 第一鍾意，第二將個文化引入，就唔係淨係話嘩見到人哋排曬長龍，等我使啲錢買咗去 franchise 嚟香港先，即係依家今時咁樣好多生意都係咁噶嘛。咁但係你自己生意嘅面向就唔係咁樣啦。咁、所以個飲食版圖咧都越砌越廣啦嚇。咁樣咁嗱，今一集咧就喺個飲食界嗰度咧就講咗一個面向啦。下個禮拜嗰一集咧就請 Mita 神講下飲食界之外。竟然有呢一個面向，係咪食拉麵食得多要拉翻 筋咧？係啊，即係拉完啲麵之後要拉翻個人咧，有日式拉筋喎、 啊。係喎、啊，唔係日式拉麵喎、啊，究竟係搞邊科咧？咁下集節目咧再同 Mita 神再傾過啊！唔該 ，Mita 神。 唔該曬。 OK， 好，唔該，拜拜。 不如今日講下清酒啊！清酒當中有一種品種叫做熟酒，熟。是成熟陈年的意思，多数是长期熟成酒，亦有纯米酒。长期熟成都要放置5年以上的，陈年足够，味道自然较为丰厚，颜色亦都相对较深，焦糖味亦都重一些，圆润的酒身余韵亦都比较长。你会说这么成熟的酒可以配什么啊？其实配生蚝就最适合不过啦，又或者一啲油脂高嘅大拖罗，亦都系唔错嘅选择。系咪听到都流晒口水呢？不过都系嗰句，先翻工翻学先啦，等夜晚食餐好嘅。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摩的卡。 在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飞喺度，飞飞你好啊！ 早晨啊，各位主持人，早晨你好。 早晨啊，我知道咧，你喺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今日系想点唱俾妈妈听嘅，系嘛？ 系啊，想点唱俾妈妈听嘅。 点解咧？妈妈生日？ 是啊，妈妈星期五生日的、哦、那在这里所以想祝她生日快乐啦。是、疫情下最重要都是身体健康咯。 嗯，是不是每一年呢妈妈生日都会跟妈妈一起庆祝的？你们有没有兄弟姊妹还是怎样啊？ 我哋有兄弟姊妹嘅，三兄弟姊妹。咁其实因为疫情关系啦，咁所以其实原本以往可能都会一起一家人食饭，咁但系限聚令嘅问题啦。 嗯。 再加上以往咧，我哋都可以翻屋企嘅，咁但系因为因为妈咪住 屋企都冇得翻系嘛？ 因为妈咪住嗰个区同埋嗰几座啦，都系一啲比较敏，而家呢段时间比较敏感啊。咁、哦、我哋都妈咪就劝，因为我哋啲小朋友比较细，咁所以妈咪就叫我哋都系唔好翻屋企食啦。咁所以可能都要各自可能分几个。几个 party 去食饭咯，唯有即系同阿妈咪食饭。咁同埋我自己细佬就都移咗民，咁变咗可能就都有可能都要越洋，可能到时我会同妈咪同细佬佢哋视像咁样咯，唯有。 哦，咁你自己咧安排咗有冇话星期几同妈妈庆祝啊？ 我安排咗星期五嘅，因为我啱啱好都会。小朋友放咗學，亦都我哋都準備一啲神秘嘅嘢俾佢，咁所以會星期五晚就會同佢食飯，因為啱啱好都唔超過限聚令嘅嘢，咁所以可以咯，同埋先生一家我哋過去先咯，係、啦， 有神秘嘅嘢，我好想知係咩嚟嘅， 唔講得，媽咪會聽到。 哎呀，我仲諗住叫你喺呢度講，講完之後叫你再諗過添。 唔得啊，唔得啊！嗰样嘢都练咗一段时间噶啦， 系嘛？哦，咁都估到八九成噶啦。咁妈妈都听到有啲牵上，可能而家 系啊，系啊，可以可以再透露。 好想快啲到星期五到自己生日嘅时候咧，吓、就可以享受享用呢一个嘅生日礼物啦。啊，咁啊开心 系 啊，好啊。咁啊，最后有冇啲特别嘅祝福说话想同妈妈讲咧？ 真系大家妈咪都讲得啱啦，一家人最紧要，无论疫情点样都好啦，最紧要一家人啊身体健康啦，齐齐整整啦。咁、都知道GSE 嘅小朋友都已经要开始考试啦。 系啊， 咁我都喺度预，即系希望即系都祝福佢哋啦，因为自己都经历过呢啲时候，都知道其实呢段时间呢两年小朋友嘅压力特别大嘅。 嗯， 应考生同埋啲小朋友，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加油啦，努力啦，尽咗就得噶啦。即系我多多嘢唔可以话凡事太强求嘅。 系啱啊啱啊，咁啊、多谢你嘅点唱先。咁啊，人生又唔系净系得一个考试嘅，系咪？ 系啦，冇错冇错，唔好睇得太嗰、那个得失太重要咯。 好多谢阿飞，拜拜。 唔该晒吓，拜拜。 是你多么我的眼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要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真因，我以宽大至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缘地送赠。 中三十一。 好，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喺度，早晨啊 ，Kason。 喂，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系早晨，早晨 ，Kason， 今晚咧，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系啦，咁啊，除咗咧继续讲一下呢一个湿疹啊，而咧阿群姐佢哋一班人咧继续喺度咧为呢个湿疹咧搞好多嘢，例如用洗米水啊、蒸啲分呢个患处啊等等嘅嘢咧，哇，应该会越嚟越痕喎，因为你受热咧又刺激佢噶嘛，系、 哦、 咁、啊、样咧之外咧，咁又会搞啲咩大突发出嚟咧吓，咁、啊 嗯、 今晚咧大家就可以睇睇啦，咁系今晚七点搭七啦。咁另外呢就係、是、除咗濕疹要注意之外呢，咁護膚膏嘅成分選擇呢都要注意㗎喎、哦 嗯 啊、有啲嘢成日話要咩天然無添加咁樣、 啊、 究竟係咪咁樣就代表好呢？即係你知啲好嘢都天然㗎嘛、 嗯、 都有毒㗎嘛，係咪你只係攞個毒嘅菇有佢話哎呢、這個嘢純天然無添加㗎，咁食就死㗎嘛、嗯、會咁，所以大家要留意返啦。咁另外呢去到八點鐘啦啊、就会有议事论事，就是选委会的社团组织，咁同埋咧就系、是、会诶呢一个有呢一个名家论证咧，就请嚟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嘅。咁你知啦，2021嘅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咧，咁喺新选举制度之下咧，咁选委会咧就由1200人咧加到1500人啊，咁新增嘅300个选委之中咧，大多数嚟自社团为基础嘅、哦，话有好多唔同嘅同乡会啊、咩咩联会啊，咁大家咧都会诶、应该如果你系嗰个乡嘅咧，就会熟悉嘅、 嗯； 如果唔系咧，就可能会比较陌生嘅。 系 咁，所以咧。啊、究竟又会怎样影响到我们香港未来的政制发展呢？大家就可以看看以事论事啦、 嗯、 另外呢就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呢就会、做嘉宾跟大家谈一下这个立法的工作啊还有面对的挑战又怎样呢？去到日上八点半啦、啊、咁湾仔、啊、你知唔知湾仔有条叫做茂罗街嘅 咧，茂罗街又少啲听， 系咯，真系 系啊。咁佢呢个茂罗街七号咧，就以前系动漫基前动漫基地啊。 咦，咁可能问阿钟哥 系啊， 系 啊， 咁 动漫基地喎，系咪啊？ 系诶，湾仔啊，钟哥好熟啊， 真系留下不少脚毛， 冇错，留下不少驼子脚毛啊。 回忆， 回忆系啊， 种子与感情咩都喺嗰度啊， 系 啦，咁样咯，吓，咁样就诶睇下呢一个啊，而家咧将会大变身啊，俾呢、這个大小朋友咧就系、是、玩呢一个社区游动花园咯， 系咩嚟噶？ 哦，咁啊要透过咧就系、是、露台读书会啦，咁啊六脚丫咧就喺天台嗰度同大朋友小朋友一齐咧睇绘本啊， 哦。 是啊，咁啊应该好开心嘅，不过要做足做好呢个预防措施啊。 安全距离社交距离。 冇错，咁另外呢就係、是、去到九点半啦，悠游在四方呢马拉松游世界呢、 嗯、 哇今次呢就傻咗啊，佢呢个长跑盒呢去到哥斯达尼加去边度跑步呢，就是、去呢一个伊拉苏火山啊，仲、 哦、 要夜跑喎、啊。 嗯。 唉，真系佢真系越嚟越癫啊！咁但系今次咧，佢系仲会做一样嘢噶。 做咩啊？ 因为咧就哥斯达尼加啲地方咧就好环保噶嘛。咁、 嗯、 所以咧就系佢好多人岁啊，过百岁啊，咁佢就会问翻佢哋点解咁长命噶咁 咯。哦，好，咁我哋留意一下啦，唔该 ，Kason。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关捣破怀疑洗黑钱集团，涉案金额达到25亿元，拘捕5男1女。

中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就嚟考试啦，讲啲乜呢？又到咗公开考试嘅季节，无论报章杂志任何媒体，呢段期间离不开两种报道，一种就系嚟自啲考生嘅，佢哋必然会话考试压力好大啊，而且为咗点样量化佢哋考试嘅压力，好多机构就会建立一个标准去衡量，譬如零到十分咁咯。究竟今年嘅考生去到第几分呢？如果你去到十分，即系压力爆表，证明你系香港嘅考生；如果你答零分，咁即系证明你唔系一个香港考生，一啲压力都冇嘅。另一种就系嚟自周边嘅人，包括咗家长或者社会上一啲相关人士。通常佢哋讲嘅就系、是：我哋会支持你哋噶，俾心机啦，我仲紧张过你哋啊！我会为你哋打气，加油！考完试之后嘅季节，当然就系放榜嘅季节啦。无论报章、杂志、任何媒体，呢段期间不外乎又系两种报道，一种系嚟自啲考生，佢哋会话啦，放榜压力好大啊！而且为咗量化佢哋究竟放榜压力有几咁大，好多机构都会建立一个标准去衡量。例如有几多个考生攞咗几多粒星星，有几多考生攞到几多个 A， 有几多百分比嘅考生合格，有几多百分比嘅考生入到大学。另一种当然又系嚟自周边嘅人啦，好似家长或者社会上一啲相关人士，佢哋讲嘅通常就会话：你俾咗心机就得噶啦，考试只系人生其中一个小部分，睇下有几多人冇读过书一样成功。所以成绩无论是怎样你都不用那么紧张的。这些说话永远不可以在考试之前说的。你试试考试之前跟考生说，一次考试不代表什么的，看看有多少人考试不好一样有好好的发展。如果你这样说，很容易会被雷劈的。每年说的东西都有他们指定的先后次序，唔可以早，亦唔可以迟，更加唔可以调转。但系点解我哋一定要顺住呢个意思，每一年都要讲啲咁嘅嘢呢？公开试嘅季节已经开始啦。如果一众周边嘅人士真系为一班考紧试嘅同学仔好嘅话，迟啲放榜季节嚟临嘅时候，唔好再讲嗰啲指定答案啦。即系乜嘢尽咗力就得噶啦，一次公开试嘅成败唔代表啲乜嘢，仲有好多出路噶。个个咁讲，年年咁讲，其实呢啲答案已经变成废话噶啦。要讲考试之前讲啦，各位考生，你哋要行嘅路每一个人都唔同嘅，所以考成点其实唔系最重要，最紧要嘅系。你哋喺呢个过程里边有冇学到嘢嘅啫？都系唔好讲咁多啦。喺考试前，我讲呢啲说话，应该会俾一众家长同埋周边嘅人士话我讲得唔啱啊！你有冇搞错啊？试都未考，同啲考生讲啲咁嘅嘢？既然系咁，一众公开试嘅考生，你哋俾心机，加油！我哋会支持你哋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立志用功为向上，学习要苦心不怕忘，读书为名利，为理想应自强。孭起书包走上学堂，学具踢日满天，坚心不惊风雨狂。 袁浩。 乜嘢事啊，林慧？ 你喺度写乜嘢啊？ 我准备写一篇形容晨光嘅文章，同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乜嘢啊？ 分享晨光咯。 点解要写啊？ 写完先可以讲噶嘛。 晨光唔使讲，听就得噶啦。 点样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咁嘅崔神厨房咧，就会同大家讲一个好简单嘅家常送菜。新手都是觉得零难度，但我自己很喜欢吃的就是呢个芙蓉煎蛋啊！ 我中意喎，芙蓉蛋究竟要用几多只蛋？ 嗯，睇下你想食几大碗饭咯。但通常都是碟头饭的时候，我出街就会嗌啦。 好劲抽啊， 系啊，因为好像乜都有咁样啊嘛。 不过我自己就麻麻地洋葱嘅，好多时候咧，芙蓉蛋咧都落劲多洋葱，有阵时候出去茶餐厅嗰度食啦。咁同埋咧要配搭嗰个豉油咧，配搭得宜咧、就会倍添口感，同埋倍添美味道。 嗱，正常咧，我自己就会落三只鸡蛋啦，因为两只又少得滞，四只又好似好。饱咁样，咁我就会用三只鸡蛋啦。咁配菜咧，好似阿欧咁讲，有时咧有啲人唔中意就落洋葱啦。咁你唔中意咪减省咗佢咯。但系芽菜咧，好多时都会有嘅。 火腿、 芽菜啦、火腿啦、虾仁啦，仲有 虾仁我冇食过，好富贵 啊。 冇，通常我楼下个附近嗰几间餐厅， 轻轻都俾两只你啦。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只有火腿， 火腿，火腿都 OK。 洋葱， 洋葱，韭黄啦、 啊，韭 黄啦、啊，韭黄又系好香嘅，同蛋炒埋一齐。咁啊，总之咧就拣几款你自己喜欢嘅食材啦。咁如果你有虾仁嘅，预先你咪腌咗佢咯，少少盐同埋胡椒粉。咁啊，跟住咧就炒香咗你嗰啲嘅料头先，譬如你有虾仁嘅，咪摆落镬炒啊。跟住芽菜啊，叉烧啊，你可以买少少 叉 烧 啊， 系 叉烧啊。记得啊，芙蓉蛋饭入边， 就 成日谂冇要食嘅嘢就系叉烧啦。 冇理由咁单调啊，噏嚟噏去都冇肉食到， 冇理由 好惨。 冇理由讲嚟讲去净系得火腿，咁咪俾即系火腿暗裂，唔系噶嘛？系明明芙蓉蛋饭有好多嘢食， 系有啲劲啲嘅，系啦，落下叉烧啊咁样，咁啊兜一兜佢啦，咁啊然后咧你就将呢啲叫做炒一炒咗嘅材料咧摆落去嗰几只鸡蛋嗰度，咁跟住咧就将韭黄咧都摆埋落去。 系。 咁啊，撈勻咗個蛋液咧，就可以放喺個鍋嗰度煎嘅啦。其實最難嗰步驟係咩？就將、佢反面啊嘛。係啦， 反面 係啦， 拋一拋鍋咁樣 即係善良嘅，好難就反面嘅做到。咁點樣做咧？就要靠隻碟啦。係啦，有時候你就將佢咧直接鋤咗落隻碟度先，即係唔好反佢住。 係， 你鋤咗落隻碟度，然之後咧先至將嗰隻碟咧。极快速度咁样吸翻落去， 定还是攞个镬可以吸住咁样就做到嗰个效果？ 其实如果你唔怕你嗰个镬盖污糟咧，呢一个系最好嘅办法嚟嘅，即 系 因为佢直头系啱晒 size 嘛，咁你就反一反，跟住再反翻转头，咁就可以两边都煎。 不过如果你煎到嗰啲蛋咧半生熟咁样咧，咁嗰啲蛋汁就比较难处理咯。即系如果你熟得滞，又好似唔流汁又争啲。 但通常芙蓉蛋都熟噶，我自己出街食嗰啲系，佢系反而系香。香咯，即系佢会煎到个面有少少 窿窿地 咁样咯，咁啊最后梗系要加埋阿欧讲嗰啲豉油淋喺面啦。咁我觉得呢个系，譬如你喺屋企煮饭唔想煮咁多餸嘅时候咧，呢一个系一个精致嘅碟头饭嚟嘅。 几好啊！呢个推介，多谢你嘅芙蓉蛋饭。 林慧的享乐时代。 是为了欢迎林慧所以这样讲，其实 这个环节是小白主理的。 哪个都是一样啦，最紧要有好嘢，是不是这样嘢最紧要。 又不见讲我喎。 唔係，因為林慧啱啱亮相啊嘛，同佢 say 聲 hi 先。 Hello， 方便。 Hello，Hello。 喂，我想問一下咁多位拍檔咧，大家中唔中意食鰻魚噶？ 我中意， 嗯， 但系我发现香港好多鳗鱼都唔系真系鳗鱼。 哎，我就系想讲呢样嘢， 因为佢 问下先， 唔知好膠啊，我覺得有啲咧，直頭你食嘅時候係一條條膠，即係透明嘅嘢，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 佢有陣怪味。 你係咪食錯咗啲玩具啊？即真係用膠做， 真係魚嚟嘅。 定係食咗膠魚啊？有隻魚叫膠魚。係 啊，膠魚係。 唔係啊，但係我因為有次試過去日本旅行咧，去食嗰啲炭燒鰻魚咧。 哇！嗰啲冇得頂啊！ 哇！嗰啲你食完一次之後就知道邊啲係真嘅鰻魚。 係啊，可能你食嗰啲就係貴少少，仲要係日本本土嘅野生鰻魚。 我唔知道野唔野生啊，但係 我唔識分喎。本土嗰啲钓上嚟嗰啲， 有嘅有嘅。 捉嘅话先知咯，应该 系咯 吓。阿钟哥食唔食啊？鳗鱼 食得， 好中意食啊嘛。 好中意食， 我都好中意食鳗鱼噶。 不过就系阿崔杰同嗰种症状啊，即系好难食到啲好嘅。 系 啦。嗱，咁其实喺香港咧，要食好嘅鳗鱼的而且确咧系难啲嘅。最难嘅一个问题系咩咧？就算你去到好多日本餐咧，佢就算系写嗰个系鳗鱼。但系其实嗰条咧，正确嚟讲，可能唔系鳗鱼嚟嘅。 咁系咩鱼 咧？嗰条咧，如果系日本嘅餐厅咧，就会分得好啲啦。佢哋就真系会写到系鳗鱼，就有个鳗字啦。或者即系日文叫做乌拉基。咁如果日文咧，佢另外有一只咧，系好似洞穴个穴咁样嘅。咁叫穴子嘅。 穴 子。系啦。咁个穴子咧，其实咧同鳗鱼系同科。咁嗰个叫anago 啦。咁嗰呢两只咧，虽然系同科，个样又差唔多。但系一个咧。是咸水，一个呢是淡水，所以味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咁如果你话鳗鱼呢，其实佢本身是淡水嚟嘅。咁如果你话喺日本食嗰啲鳗鱼呢，老实讲，我相信有六七成呢都是内地运过去嘅，跟住有一两成呢就是台湾运过去嘅，咁其他好少数呢就是佢哋自己本土嘅。咁而家佢哋嗰啲本土嗰啲鳗鱼系点样搞嘅咧？佢哋通常咧又有分几只嘅。第一只咧就系喺中国内地或者台湾买嗰啲鳗鱼苗，买咗之后咧就放喺佢哋嗰啲鳗鱼池或者喺野生嘅河流嗰度就养大佢。咁嗰啲咧原来咁样嘅环境长大嗰啲都可以叫做日本嘅鳗鱼嘅。即係本土鰻魚，係啦。咁但如果你話要再貴啲嘅，就頭先我同阿崔傑同講嗰啲咧，就係最貴嘅就係日本嘅野生原品種嘅鰻魚。咁嗰啲個數量咧非常之少，即係應該係佔咗日本成個日本食鰻魚嘅都唔夠3%。是真正的日本鳗鱼， 哇！真系长知识， 系咯，系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喺香港要食到呢啲鳗鱼咧，其实系好难嘅。咁头先阿崔杰同埋食嗰啲有啲胶胶地嗰啲咧， 系啊。 咁第一，可能佢本身都系喺已经成条鳗鱼做咗嘅，即系例如喺个厂房嗰度，喺内地厂房，跟住佢咧就一炸鳗鱼，跟住整啦，整完之后一次个汤，然后大批咁用机器咧一大炸一大粒，帮你烧晒佢，就再入埋嗰啲真空包装。好啦，跟住個師傅買翻嚟嘅時候，咁咪就剪開佢，然後可能微波爐幫你叮翻熱佢，咁其實就已經上碟噶啦。咁用微波爐叮咧，就會出現頭先崔傑同所講嗰個，就食到啲好似膠狀， 因為佢啲魚油係咪瓊咗啲啊？係 啦，瓊咗，但係佢微波爐叮咧，佢又唔會叮得咁，因為佢叮得太多咧，佢爛啊嘛，又因為太熱，其實鰻魚都會爛 嘅。同埋有時食到嗰啲皮咧係硬嘅， 係啊，我都食過 啲皮，我覺得好核突啊！ 喂，硬嗰啲皮咧，其實係咪就係唔新鮮，定還是係代表 又 係 唔 係 嗰種魚啊？ 唔 係 嗰一種魚嚟㗎，又 佢有機會，佢有機會咧， 硬皮， 硬皮啊！佢有機會其實本身都係嗰只鹹水嗰只穴子嚟嘅，咁因為穴子個價錢咧係平過淡水，即係我哋好中意食嗰只鰻魚好多嘅，咁所以就會有啲人咧就如果你中文嘅中文字都係寫鰻魚嘛，咁就有機會咧就咁樣話佢都係鰻魚嚟嘅，但係價錢咧就入平咗好多啦。 喂，咁我想問小伯係咪簡單嚟講，如果你想食得靚嘅話咧，就即係要揾翻一個價錢貴嘅啦，咁啊代表佢都應該係好嘢嚟嘅。 價錢貴， 即係平就一定買唔到好嘢啦。 平咧買好嘢。機會真係好低，因為你鰻魚好食啊嘛，係咪？咁除非你有個好叻嘅師傅，跟住先至可以做到呢啲鰻魚。咁但係嗱，我哋先講啦，就係話如果你話買咗嗰啲穴子，有啲鋪頭咧，日本嗰啲佢就分嘅，呢間就專係食嗰只穴子啊 Nago 嘅，呢間咧就專係可能出嚟同食過嗰啲就係燒鰻魚嘅蒲燒鰻魚嘅。其實佢哋係有專門嘅鋪頭，呢間係食穴子。咁穴子有咩用呢？ 佢哋通常都係我嚟做壽司嘅。 嗯， 即係你有陣時叫咩月子壽司一嚿咁食咯，嗰張我兩副幾好食喎，個樣又好似鰻魚咁樣。 嗯， 因為香港你都會普即係統稱為鰻魚壽司嘛。咁但係如果你係想食嗰只叫蒲燒鰻魚壽司咧，應該有個專門嘅廳叫蒲燒鰻魚嘅，係、啦，咁就唔係嗰只普通嘅鰻魚壽司啦。呢、這個咧就有好大嘅分別，大家搞嚟搞去搞唔清，誒又話鰻魚。出嚟之後嗰嚿嘢又滑潺潺，又好似冇燒過咁樣嘅，其實係兩種唔同嘅品種嚟嘅。 唔係，我即係譬如聽完阿小白講咗呢一抽嘢之後咧，我覺得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如果以後想食鰻魚，要俾多啲錢咯。 係、㗎，係 啊， 即 係貴啲， 貴啲嘅就係鰻魚係咪？ 係啊， 可以咁去 喺香港，如果要揾好好食嘅鰻魚飯咧，係好難，同埋因為仲係好講季節啊、 哦。 通常咧係要去到六七八月啊呢啲時候咧，先至有最好食嘅日本鰻魚嘅。同、埋如果你喺香港訂咧。實在太難，通常有幾個地方你都會食到嘅，除非嗱個別嘅鋪頭佢會做嗰啲咩期間限定，跟住大羅大鼓嘅寫到明咧就係日本送過嚟嘅鰻魚咁嗰啲咁大羅大鼓嗰啲都通常係信得過嘅。咁、另外咧就係、喺日本人俱樂部咯，咁嗰度都會有啲好好嘅鰻魚，但係呢個真係 我想問我哋可唔可以涉足到啊？ 好難好難正常人要日本人 俱樂部喺邊度㗎？我想問 喺銅鑼灣嘅， 唔係正常人，係相關人士。係 啦，相關人士 未聽過日本人俱樂部，俱樂部啊都少啲聽啦。 因為通常都係相關人士 俱樂部成日去啫，係嘛？ 係啦，要會員先上得上。所以咧，如果我哋要食嘅話咧，如果喺街，我就會 prefer 大家不如，既然分唔清楚。鰻魚或者嗰隻月子咧， 就跟你去啦。 唔係， 你係咪會員啊？ 我唔係會員，我通常都係黐啲會員先上去食到飯。跟住咧，我就有建議就係大家不如全部咧都嗌曬蒲燒嗰隻。 哦， 因為我發覺原來嗰隻月子嗰隻壽司咧，香港人可能唔係咁食到佢哋嗰個好味嘅位啊。 不過呢個鰻魚咧，如果你真係要慢慢去解釋咧，我仲有好多款噶嘛，即係有星鰻，有海鰻，跟住有啲咧又白身啲噶嘛個樣。 係啊係啊， 跟住啲味又係唔同 嘅 喎。 又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食嘅話咧，就你用最好味嘅方法去烹調一啲麻麻地嘅食材咧， 就係 蒲燒啦， 即係有汁嗰啲啊，濃味嗰啲咪冚住咗佢腥嗰陣味咯。 通常都 係 咁 啦。係啊，超神廚房都係咁。 冇錯，你都係。冚曬啲味咧，咁佢就容易好食啊嘛，係咪先？咁又熱辣辣成嚿擺入個口入邊，再加上咧，如果你嗰、那個即係個師傅咧，就算攞住條麻麻地嘅譬如我咁講啦，質素三即係屬於次貨嘅鰻魚，但係佢肯俾心機燒咧。其實是可以有少少糊雲過關的、因為都可以燒到條魚，因為它本身都是一條魚嚟噶嘛，燒魚本身都好吃噶嘛，我唔好理佢係咪鰻魚定係鰻魚啊， 即燒得香口嘅話， 燒鰻魚我真係未聽過。 燒得香口咧，其實大家都容易吃落口啊嘛， 冇咁嘅機會， 揾次燒俾你吃啊，不如 條魚都驚啊，真係 燒鰻魚 嘅利是啊，我燒俾你吃啊， 冇錯。 咁大家可以食下呢個鰻魚飯啦嚇。 今日晨光第一線做完啦，聽日再見啦。 崔傑彤，點解講得咁快咧？ 我好趕啊！ 乜嘢事咁急啊？ 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慢慢讲啦。 阿欧、林慧、白元浩等紧我啊！ 有乜嘢要做呢？ 陣間十點半，晨光第一線會有 Facebook Live。 邊度有得睇啊？ 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面書專頁有得睇啊！陣間見。